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时间啦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咁啊，今日朝头早都几好啊，其实个天气虽然个地下见到咧就湿湿地，冇办法啦。今日星期都系枕住咧，又有太阳，又有云，又有雨水，都系呢啲嘢，即系唔系咁稳定嘅天气啊吓。咁啊，出边27度，咁啊，你打开收音机咧啱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时候，咁啊已经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啦，翻工啦啊，咁啊嚟到星期四啦。8月12日星期四嘅一个早上，咁啊，希望你今个星期嘅工作，甚至乎今天嘅工作咧，都可以嚟一个大跃进，做得好啲，令到你咧可以有更加多嘅自己嘅时间，因为休息一下或者放空一下，甚至乎可以做自己喜欢做嘅事情，都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噶，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同嘅季节，可能我哋会有唔同嘅感情啊，情感喺度。呢啲情感咧，可能会牵动到我哋嘅心入边嘅情绪。啊，睇翻嗰啲好多伟人语录啊，佢哋都话情绪系需要发泄，系需要表达出嚟嘅。但系如果你喺工作上过度将自己嘅情绪放出嚟咧，你就叫做幼嫩。我哋应该系凡事都系好理性去到考虑，做好自己嘅工作，呢啲叫做专业。你可唔可以表现出你专业嘅一面呢？喺你嘅工作上边，会唔会因为情绪牵动到自己呢？唔同嘅季节，你有冇发觉哇，自己嗰个嘅工作嘅态度又会有唔同呢？如果系嘅话咧，可能你系需要咧长期生活喺一啲得单一季节嘅地方，例如啊，你冬天特别 moody 嘅个人咧，好唔开心嘅，因为冬天啊嘛，系咪？咁你就需要咧，就系剔除冬天先。秋天咧，成日都话分手嘅季节啊，你又觉得嘅恋爱上边咧好多波折啊，咁你又剔除呢个秋天。春天咧，你又发觉喂好湿啊，个人冇乜精神，成日都话春困，系咪？而家就唔系啦，不过都系呢个赖嘅。攞嚟講嘅，咁中醫當然唔會咁講啦。就我哋自己喺工作上好多時都話，佢又話春困啦咁樣。所以咧，我哋咧應該要成日保持住夏天嘅心情，啊，利用呢一種嘅熱情，利用呢一種嘅激情，同埋夏天嗰種嘅澎湃，去到將自己嘅工作做好佢，加油啊！ 珍惜是我心迹，情是为谁放？ 心事没法去躲。 正嘅时间六点十六分啊，吓室外气温27度，咁啊希望朝早嘅时候都可以凭住呢只 Summer of Love 令到大家带动翻夏天嗰种热情澎湃，可以快快手做完工作嘅情绪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呢、這个朝早上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嘅朝头早，小白白元浩都会晨早打电话俾我，因为有白元浩打俾你呢个环节啊嘛。寻日小白咧就同我讲，佢话喂 Kitty， 原来我打咗咁多次电话俾你，我都仲未记得你个电话号码。系啊，有时候我每日打俾同一个嘉宾做封烟都好啦，我都会唔记得佢个电话号码，要抄翻个电话簿嘅。可能因为我哋冇諗过要认真记住，或者觉得呢样嘢需要上心，所以每次都係例行公事照住打，花少少力气去记住嘅心神都冇摆落去。但调返转，有时候我哋会记得某啲人嘅生日、某啲人嘅电话，甚至有一次我试过有朋友去到欧洲旅行，佢竟然记得我嘅屋企地址，寄咗张好靓嘅明信片俾我。其实呢啲小小嘅记住都反映出你喺佢嘅心目中占有某一定嘅份量。如果而家问你，你背得出边个人嘅电话号码？又或者你记唔记得你嘅同事同埋朋友嘅生日日期系咩呀？你又会数得出几多个呢啲人呢？最后希望喺白元浩打俾你呢个环节嘅有生之年，小白会背得出我个电话号码啦。 没有爱情，没有你什么，没有你 ID 号码、没有爱人，没爱上怎么，但你爱穿家大码。 七度，相对湿度93%。喺下一次当我打电话俾崔杰彤嘅白元浩打俾你环节入边嘅时候咧，我就会用我心入边记得崔杰彤嘅电话号码而打电话俾佢噶啦。咁啊谂下啊，原来咧我系记得佢电话号码，点解咁讲咧？不过每一次咧，我系惊我自己唔记得，我望咗一次，好肯定先至会揿掣。不过下一次咧，我连呢个肯定或者呢个犹豫咧，呢、这个犹豫我都唔会有，直接打电话俾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嘅6点22分啊，吓晨光嘅心灵鸡汤。喺英国有个图书馆啊，都好旧啦，需要咧就系修葺噃。咁啊，佢哋喺新嘅地方起咗一个新嘅图书馆。新嘅图书馆呢啊都起好喇喎，就要将旧嘅图书馆呢搬到去新馆。呢、这个本来呢係一个、叫做搬运公司嘅问题啦。打电话俾佢哋，佢哋就可以帮你搬晒所有嘢㗎啦。将啲书装上架车嗰度、拉过去，然后运到去新馆再放返上去，咪就係咁囉。好简单嘅工作，不过估唔到呢竟然间搬运公司要求咧就系要350万英镑，你知啦，书佢有好多书，而且每一本书唔系净系搬过去，重要咧就系每一本书都要经过包装，确保呢一本书嘅品质咧系完全合格，冇变样，去到搬去新馆，所以入边仲牵涉咗好多除咗搬运以外嘅费用同埋步骤，图书馆好担心。因为问咗价之后，佢哋发觉冇咁多钱，亦都冇一啲搬运公司肯求求其其，好啦，我帮你搬过去啦咁样。就快咧去到雨季啦，旧嘅图书馆好快脆咧就会俾雨水湿到烂晒，因为入边都好多地方穿晒窿，呢啲滴水嘅问题好严重，唔解决嘅话，连啲书都保唔住啊！本想谂咗好多方法，都发觉搞唔掂。正当佢好苦恼嘅时候，有一个员工佢去揾馆长，佢就话谂到一个解决嘅办法，不过唔需要350万英镑，只系要150万英镑。馆长好开心，佢话到：，咦，我哋俾到呢笔钱嘅，叫佢快啲讲个方法出嚟。呢、这个员工就话到啦，好主意都系好似货咁样，系一件商品，有个条件嘅，就系话到。如果呢150万全部使晒嘅话，咁当然啦，搬唔晒，咁啊当然系唔得啦。但系我有信心，150万用晒嘅话，系一定可以搬得晒，而且仲有剩，剩咗嘅钱可唔可以俾我呢？佢甚至乎话150万以外嘅钱，如果图书馆嘅书都搬唔晒，我会负责。多咗嘅就要俾晒我。馆长心谂350万都搞唔掂，你150万搞得掂嘅话，咁啊当然有剩嘅就俾你啦。佢话总之图书馆只系会俾150万啫。佢哋甚至乎签埋合同。结果呢一位小员工佢嘅方法系啲乜嘢呢？原来佢喺图书馆上边。嘅壁布板刊登咗一啲嘅报纸，呢、这个报纸就系佢第二日喺报章上面刊登嘅广告。呢、这个广告写住：从即日起，图书馆免费无限量俾市民借阅图书， 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书在旧的馆借了出去之后，大家要去新的馆那里还书。于是乎，很多市民很快脆就去到图书馆那里不断借书，借啊借啊借，真的能够将图书馆八成的书借走了，只剩两成的书。当然搬运公司可以用较为便宜的价钱解决了这件事。新的书应该是说新的馆，他们的书呢就是在其他的借阅的人那里拿回来，事情就这样就解决了。当然这位小员工亦都得到他应该的报酬。生活上很多不同的问题，只要稍稍动脑筋就可以解决的了。今天如果你工作上面都遇到问题的话，记住动动脑筋就会解决到的了。 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吹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闯，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昂首、哦、等东风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危难前动身。午夜时 时间快脆咧，报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名48岁男子涉嫌虐儿童，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案发在观塘翠屏北村翠南楼，凌晨一点几，一名女子报案，指丈夫怀疑因为管教问题用手袭击13岁儿子。警员到场，男子情緒激動，曾經向警員揮動一把菜刀，最後被制服和被捕。男童的耳和頸受傷以及背痛，被送院治理。一名65岁輕型貨車司機在荃灣一宗交通意外中死亡。事發在昨天下午，一架輕型貨車沿清泉路往青衣方向行駛，突然撞向石壁。男司機被發現暈倒在車上，沒有表面傷痕，昏迷被送院治理，昨晚在醫院死亡，警方正跟進調查案件。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27度嘅气温啦，咁啊，寻日夜晚都应该瞓得几好啊，大家系嘛？ 我就麻麻地啦，因为琴晚我一路听住咧好大雨啊。 系咩？ 系啊，所以咧我就觉得咧有少少冇乜安全感，因为咧通常好大雨嘅时候咧，如果你譬如瞓得近啲窗啊或者系玻璃嘅时候咧，咪特别震撼嘅。咁我成晚都听住啲雨声，同埋因为可能屋企附近都比较多一啲树木啦，同埋啲嗰啲有棚嘅地方啊，咁一滴落去嘅时候咧，就听到啲沙沙声啊，或者都会听到啲滴滴答答嗰啲声咧，咁我就比较醒瞓啲，所以琴晚咧。就比较夜咧，都因为大雨影响关系咧，就都瞓得麻麻地。 不过真系啊，寻日我记得好似七点零八点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屋企附近啲闪电都闪得几犀利。 冇错啊，琴晚直情有雷暴添啦。 系啊， 所以即系屋企啲小朋友有时听到嘅时候咧，听到啲即系行雷啊、闪电嗰啲咧，就有少少惊嘅，都会话缩埋喺耳边。哎呀，系咪就嚟会有好响嘅雷啊？咁样，即系呢啲通常我细个都惊嘅，其实。 吓、啊，我细个就会同家 姐玩咯。到底闪咗电之后几耐会有雷声咧？大家喺度估几多秒咁样咯。 哇，幾好喎、啊！呢啲活動 咁都有得玩啊！你諗下，而家啲細路仔唔玩呢啲噶啦，而家好多嘢玩啊，咁咪 太多選擇啊！呢啲咁簡單嘅遊戲，可能真係已經變成咗我哋嘅童年回憶啊！喂，教問下小白啊，你咧屋企咧啲人食得辣唔辣噶？ 好辣，特別係當然我係王者啦，我食得真係好辣。 你王者啊？ 係啊， 食得辣過你噶啦。 暫時我唔係好覺得有人食得辣過我喎、 啊。哦，咁你嗰兩個小朋友咧？ 嗰兩個小朋友其實都辣，都係嘗試緊接受。當然啦，你話弟弟再細啲嗰個兩歲人仔都未夠，咁都唔會俾佢食辣嘅。咁但係你話阿小小白咧，佢有陣時見到我食辣，佢都會想試一試嘅。咁但係試完之後，次次都會啊好辣啊好辣啊咁樣啦，跟住就去飲水啦。 哦，因为咧，我反而觉得咧，小朋友咧，如果有啲人真系会特别刻意训练啲小朋友食得比较辣啲啦。但系咧，我觉得咧，其实如果小朋友食完辣之后咧，佢哋回复正常嘅状态咧，可能系会快过大人嘅。因为咧，最近咧睇到一个节目嘅时候咧，就教大家咧，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咧就教嘅，如果解辣嘅话咧，到底饮冻水好啊，定系饮暖水好咧，定还是系饮比较热啲嘅水咧？咁我细个。我屋企唔知点解咧有个传闻嘅，就系话，总之逢亲咧，你系食咗辣嘢咧，你系觉得哇条脷可能痹晒啊，或者系食咗啲好辣嘅辣椒咧，跟我妈咧就系教我要饮热水嘅。 哇，好辣嘅条脷！ 冇错啦，所以点解我到而家我系完全唔食得辣咧？我怀疑就系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一食亲辣咧。就再飲熱水，咁其實一辣完再飲熱水咧，你係將嗰個辣嘅感覺咧係頓時幫佢即係 push up 咗啦， 係啊， 滾辣咗啦， 幾倍咁升華， 係啊，其實跟住就好容易會灼到即係啲喉嚨啊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到而家我都好怕，即係覺得好渴喉嘅，咁後來咧大個嘅時候，即係睇多咗唔同嘅資訊啦，知道坊間有唔同方法去解辣嘅時候咧，原來我發覺啲人都係話，其實咧都係從正常思路咧，應該都係飲凍嘅好嘅，或者再唔係，起碼唔會係滾熱辣啦，即係可能係温水咁樣啦。 係啊，我都聽過好多咧，就話咩飲牛奶啊，又或者含一啖嘅砂糖喺條脷嗰度咁樣，我都有聽過呢啲嘅。 甜嘢我都有聽過嘅、啊，所以我後屘都有試過食粒糖啦，即係香配 係啊係啊，中和下 啦。嗱、牛奶咧就原來真係有一個咁樣嘅原理喎，因為咧其實就係關佢裏面嘅物質事嘅。嗱、 哦， 牛奶咧佢入面咧點解會可以解到辣呢？係因為佢有嗰個油脂，同埋咧係有嗰一個嘅蛋白啊。咁、原來呢兩樣嘢都係真係可以幫手解到辣，解到辣喎。 哦，係㗎，唔係傳說嚟㗎。 唔係傳說嚟㗎，呢個係真嘅。咁所以咧，除咗牛奶之外咧，譬如好似嗰啲乳酪啊，或者係有啲嘅芝士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可以真係達到解辣嘅效果嘅。咁嗱，我曾經亦都聽過嗱，你頭先話係含啖砂糖咧，咁砂糖照計應該。大家一諗就以為係嗰個甜味，所以解咗個辣味啦。咁、我又有聽人講過咧，含片檸檬喎。 未聽過喎、這個。 嗱，含面檸檬又點解咧？嗱，檸檬大家一諗第一個就梗係覺得好酸啦、啊。但其實咧唔係，係因為咧同阿小白頭先講砂糖嗰個原理差唔多。因為咧檸檬其實酸得嚟咧，佢嗰個果糖成分咧係好高噶。 嗯。 咁所以咧，原來咧佢啲果糖咧都真係可以有解到辣嘅一個少少嘅作用 嘅 喎。哦。但係咧，係啦，嗱呢一個咧就以前我都有聽過，但我就覺得喂係咪玩㗎？即係咪諗住攞另類嘅刺激嚟到令佢哋調理咧？嗰個感覺咧再去麻痹一次，因為你食酸嘢都好勁㗎嘛，應該酸嘢嘅時候揦到個脷咧，應該即刻都會哇喺。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味觉反应啦。 嗯。 但是最近我再看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的时候呢，他竟然有一个人呢就教大家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要去拣选一款生果去解辣的话呢，我想柠檬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市场里面最好的选择啦。 哦，是不是西瓜？因为我发觉西瓜它减辣的情况，那个效果又挺好、啊。 因为你觉得佢凉浸浸定系多水分咧？ 凉浸浸多水分，同埋你拣啱嗰只甜嘅话都 OK 噶。 哦，嗱就唔系，不过咧系佢嘅体积咧同西瓜系相反嘅，佢西瓜比较大个啦。 系、哦、啊。 咁今朝讲呢一个生果咧，就系、是、个体积细细粒嘅， 嗯，细细粒。 会啦。 哎呀，我仲谂住个提子添，因为你听到你讲细细粒。 小提子，唔系嗱，佢咧今次咧系啊，讲蓝莓，蓝莓咧平时大家就有一个印象，就觉得啊，佢明目好好啦，佢嘅作用吓、啊，但系原来咧呢一种嘅生果咧，蓝莓咧竟然系可以咧抵消咗咧辛辣食物里边咧令到条脷刺痛嘅嗰种痛嘅感觉，即、 哦、 系其实有少少点讲咧，即系你食咗落去咧，你就好似突然之间咧条脷咧会冇咗嗰种鼻痛啊刺痛嘅感觉啦。 嗯，咁佢就唔。话即刻中和，即刻令到你唔辣嘅，佢系中和咗嗰个辣嘅情况。 冇错啦，所以咧，其实啲人嘅方法系点咧？即系譬如你食完辣嘢啦，咁你条脷可能就痛啊，或者系有少少麻辣嘅时候，条脷会痹咗啦。咁、 嗯、 你就再食翻几粒蓝莓，咁、 嗯、 咧跟住咧，啲人咧实测过咧，话觉得诶，真系好似消除咗嗰种辛辣嘅感觉、哦，即系条脷觉得咧唔辣啦、啊，唔痛啊咁样，而且咧。比起其他我哋頭先講嗰啲咩又乳酪啊又牛奶啊又咖喱咖嗰啲嘢咧，竟然咧食藍莓咧係即刻見效嘅，即係譬如你一食落去嗰一下，可能咬到啲果汁啊，或者係即係咬到啲藍莓肉之後咧，條脷係即時咧冇咗嗰個辛辣嘅感覺嘅。 哦，我哋都可以做一做呢個測試啊，即係買啲辣嘢翻嚟，跟住又買啲藍莓啊、砂糖啊、牛奶啊，咁啊叫阿鐘哥試一試，咁啊實測，因為佢唔食得辣噶嘛。实测睇下佢觉得边一只最见效啊嘛，佢听到应该闹鬼我嘅都。 你真系好大热啊你 好！好啦，我哋快啲收线啦，转头见啦吓， 拜拜 拜拜。 我系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晨光百科，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体育新闻啊？其中一个几大嘅体育新闻咧，就系关于美斯嘅，咁佢就加盟巴黎圣日耳门啦。其实巴黎圣日耳门系一队咩球队呢、啊、大家都会叫做 PSG 嘅。咁佢系巴黎啊，即系位于法国首都巴黎嘅甲级联赛，咁啊一队顶尖嘅球队，咁啊位置咧就喺呢一个巴黎啦，咁啊佢哋自己本身有个王子公园体育场嘅。啊呢一队球队咧，其实啊以前咧就唔系叫做巴黎圣日耳门嘅，佢系由以前咧两队嘅球队，咁啊由于相继亦都咧就退出顶级联赛，因此咧佢哋喺七十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先至合并，叫做咧就巴黎 FC。再巴黎 FC 咧，咁啊同巴黎西部啊，咁啊圣日耳曼嘅一队球队咧，再合并，咁啊成为咗巴黎圣日耳门嘅。以前嘅成绩咧都系中游啦，咁啊不断踢下踢下嘅时候咧，咁啊直至到大家知道最清楚嘅咧，就系当有一啲金主啊，入场啊入主啊，佢哋嘅财政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啦，哇不断买人啊可以。 咁成績咧其實亦都越嚟越見得做唔錯啊嚇。咁直至到咧就係去到今年嘞噃，咁有更加多嘅叫做升級嘅球隊。暫時嚟講啊，佢哋嘅班費，佢哋係要抌嘅錢出嚟維持一隊球隊咧，相信暫時啊都係全球最多啦嚇。你又會唔會留意一下咧？留意一下呢一隊啊，法國嘅球隊啊，嘗試一下將佢同英國啊、德國啊、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頂尖聯賽嘅球隊比較一下，佢嘅升級味道嚟啊，係咪真係覺得好吸引你呢？ 能怎樣？最暗黑的四周，你在發亮。大破損的發膚處，劣勢打仗。将身体开始件衣裳，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身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即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起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滑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人生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滑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听到一齐睇睇最新嘅天气方面系点样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啊，咁啊有几阵嘅骤雨，多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啊。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咁啊低水平嚟嘅。一首歌嘅嚟自报之论啦 ，Alan 嘅第一亿次细胞分裂。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当然又要请阿海出嚟啦。呢几个礼拜嘅小锦囊非常好用。早晨啊，海。 早晨啊 ，Bobby。 哇，对于呢啲污渍嚟讲咧，其实真系咧万事万灵啊，随时都可以用到咧阿海教嘅一啲方法。 希望大家啱用 啦。不过呢，上一次讲嗰啲呢我都真係有试过啦。唯一呢有一个经验呢，就係之前试过呢到而家呢都諗唔到有啲咩方法洗甩啦嗰笪渍。就係化妆品嗰啲渍啊。 哦，其实呢如果化妆品呢有一个好快嘅方法你可以试咗先嘅。 嗯。 就是用爽身粉。如果你是粉底类呢，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手头有没有爽身粉。 嗯， 是啦，这个是最快做到的方法。咁如果一般呢，我自己清理化妆品呢，都 我就会当它好像是面这样咯，然后我就会用落妆油。是啦，我就用落妆油呢，都是我会湿少少摆落去啲化妆棉嗰啲咁样呢，轻轻嗨咗嗨下佢。跟住呢你可以再用返洗洁精啊，或者有洗衣粉啊嘅加埋清水啦，当然就係去洗下佢。越早清洗呢就越好。都系嗰句呢，你就唔好将嗰啲粉底渍啊渗咗落件衫先囉。所以你第一样要做嘅呢，你可以先用爽身粉。搞咗个面头嗰阵先，睇下得唔得。然后我自己就用落妆油咯。 系 啊，因为始终佢油性咧，佢对我觉得佢滑啲啊，你摆落去件衫嗰度咧，好过你就喺度啊，就咁攞啲洗洁精喺度洗咗烂咗。同埋始终化妆油咧，落妆油啊 ，sorry， 落妆油咧，始终佢真系有嗰个成分系帮你卸妆噶嘛。 嗯嗯。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我自己一般嘅处理方法咯。 系，咁如果唇膏咧，因为唇膏个颜色可能会深啲啦。 啱啊！嗱，唇膏即要清洗啦，呢单嘢咧，我觉得真系男女都要学啊，系咪？所以男士听下都系无妨嘅。唇膏即咧，我哋听落好似好棘手，其实咧方法都几多嘅。我觉得就视乎你手头上咧有啲乜嘢嘅，即系我哋一间讲到嘅材料啦，有喺你手头你可以用。不过无论系点都好，你用边一个方法都好咧，首先第一个步骤最紧要嘅咧就系要揾到胶纸。是啦，最快的方法呢就是用胶纸呢，你先是黐走咗呢最表层嗰层嘅唇膏印嗰啲嘅唇膏渍。用胶纸即係等于我哋头先话粉底液嗰啲呢，化妆嗰啲粉底呢，女士们就用呢个爽身粉啦，唇膏呢就用胶纸。先黐走咗佢先。好啦，然之后啦，咁第一个方法啦就係话你可以呢就喺有唇膏渍嗰个地方呢，你可以加一啲酒精啦。或者是洗潔精，又是都是那句啦，視乎你手頭上究竟有啲乜嘢。係啦，咁你跟住咧，你就譬如我自己會諗到嘅咧，就係當場如果你真係揩到唇膏漬嘅，咁你話如果我喺街我又發覺咗，即刻有嘅，我哋而家都好興袋住啲酒精紙巾。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都成 75% 噶嘛，好多時嗰啲酒精，咁你就可以印落去咯。等佢嗰個酒精咧滲透咗佢嗰個唇膏漬之後先。咁你話如果我喺屋企，我翻到屋企先處理嘅，咁你咪可以用啲即係洗衣液啊咁樣咯。係啦，等個洗衣液都係滲透咗你沾咗唇膏即嗰一笪先。然後最後啦，你就要將你嘅衣物咧再放翻落去番鹼水。或者係你加咗洗衣粉嘅清水嗰度啦，然後你就再浸下去，跟住就咁即係洗咧，應該就 OK 噶啦。 嗱，頭先聽海講到咧話要印啦，其實印咧驚唔驚咧？好容易會用力咧就印咗嗰啲顏色啊，或者係嗰啲嘅物質落去啲衣物纖維嘅當中咧。 嗱，呢個都會有機會，所以咧，我介紹你另外一個方法，都係清唇膏漬嘅。咁佢有啲小秘技，你都可以參考咧。當你洗其他衫嘅時候，都可以咁樣。你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喎，其實真係。嗱，唇膏漬咧，另外一個清洗嘅方法咧，就係可以咧。如果譬如你話喺餐廳咁先算啦，或者你真係喺街嗰度咧，你就可以試下咧，就攞呢個礦泉水或者係梳打水。系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將佢咧倒落去如果你有手巾仔，去手巾仔啦，或者係紙巾嗰陣時，然後就即刻印走嗰啲嘅唇膏漬先，印到幾多得幾多，跟住翻屋企咧就再洗。係啊，都係嗰句咧，其實啲化妝品啦，或者唇膏咧，尤其是係你越南，譬如有啲係啲我哋所謂啲 long lasting 嗰啲唇膏啊，係啦，啲咩持久嗰啲咧， 好防水防油嗰啲， 嗰啲係啦，其實。佢嗰啲咧就好難洗嘅，所以咧你真係要越快處理咧就係越好啦。係啦，然後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就係話驚唔驚會化開？有陣時我自己咧喺清洗嘅過程嘅時候咧，我自己就會攞一條乾淨嘅手巾啦、或者毛巾咧，我會墊喺底咯。系啦，就會避免咗咧，其實就係嗰啲污跡咧會將佢擴散啊。係因為佢會索咗落去你下面嗰個嘅毛巾嗰度啊嘛。係啦，就盡量避免佢擴散。尤其是啱啱我想講咧，就講埋呢一個啦，啲油墨嘅跡啊。油墨跡就更加咧，真係你清洗嘅時候咧，就要攞條乾淨嘅毛巾咧，拖一拖底。油墨跡係啲咩咧？譬如啲原子筆啊，我哋成日咧好唔小心噶嘛。 畫咗落去。 系啦，即系你知道我哋啲文人咁又中意写嘢，系咪？ 中意揸笔咁咯。 系啦，我哋啲文人中意揸翻支笔就写埋啲无聊嘢咁样啦。咁有阵时一个唔觉意一分留神嗰阵时咧，哇弊啦，支笔画咗件衫咁样。都系啦，其实咧油墨咧你都系可以用咧酒精去清洁嘅，一般都系75% 以上的酒精啦，其實都可以咧將嗰啲嘅油墨去清潔嘅。但係頭先咁講啦，當你清潔去印佢嘅時候咧，最好喺後邊咧你就托一塊乾淨嘅毛巾。 嗯， 尤其是因為油墨咧，佢會擴散得比較快啊。咁呢、這個即係你托住嗰個毛巾喺底咧，就會避免咗佢好快咁去擴散咯。 嗯嗯嗯。 但係都未完個噃，咁你當你用啲酒精印完佢之後咧，其實你就要真係一盆冷水啦。 嚇、啊！照 就唔 係照三淋啦， 照頭淋係啊，就唔係照頭淋。其實咧，你就可以加少少嘅漂白水咯。我自己一般我就唔係太中意用漂白水，但係真係冇辦法。 嗯， 即係呢啲頑固嘅，即係要清除嘅污跡咧，可能都要用到漂白水。係啦，咁我哋頭先講完啦，就係話你要有一盆冷水啦，少少都得噶啦。然後咧，你就加叮咁多嘅漂白水啦，同埋適量嘅洗衣粉。係啦，你就將咧有呢個原子筆印嘅衫咧，你就擺落去咧浸一浸先，就浸大概其實大概10至20分鐘啦。跟住你就慢慢搓翻佢咧，就應該嗰啲油墨色咧都可以洗到噶啦。 嗯，但係咧講到呢度咧，我都有少少嘅經驗分享咧，就係咧喺頭先用酒精嗰個步驟之前咧，都要睇清楚咧到底，譬如如果你係啲袋嘅有啲 print 啦，或者有啲 T-shirt 有啲 print 咧，有時咧揾酒精 high 佢咧，可能嗰啲 print 會甩色噶。 都會，因為始終咧，其實嗰啲都有機會，其實佢有啲印刷一啲 chemical 印上面嘅嘢，佢都有機會會抹走嘅。 係啊，係啊。 所以我成日都係話咧，喺你清潔嘅過程當中咧，雖然即係我哋呢兩三個禮拜都提供咗好多呢啲嘅小錦囊俾大家啦。 嗯。 嗰、個嘅背後咧，都係要温柔， 係 同埋由小至大去做。 揾啲唔係好覺嗰啲位試咗先， 冇錯啦，即係等於我哋女士們咧試粉底咧、我哋都唔會兜嘢，即係你唔知嗰隻粉底啱唔啱自己塊面個膚色噶嘛，你就唔好兜嘢將佢搽落塊面先啊嘛，你可能都會係即係喺嗰啲嗰啲髮線嘅側邊啊、下巴位試少少嗰隻粉底顏色啱唔啱自己先，啱咧先搽上塊面度。清洁都是同样道理，你先试咗少少，你觉得咦都 work 喎，跟住再温柔地去处理晒其他部分。 系系啦，咁咧就最稳阵啦。好似人哋即系睇下会唔会皮肤敏感咁，都系试下啲唔系好觉嘅位先。最紧要都系保持冷静，同埋唔好用蛮力啊。 最緊要係温柔咯，男女都 係 咯。 嗯，冇錯，係啦，千祈唔好話諗住咧，哎呀，唇膏即好緊張，即刻洗，慢慢嚟，慢慢嚟先，即得甩嘅。 擔心㗎，冇錯啦。呢啲小秘技咧，男士聽到都好好噶。 係啊， 即幫你嘅另一半咧發生咗呢啲嘅小意外咧，咿哇鬼叫嗰陣時，你同佢講冷靜啲先，我幫你處理下。哇，我覺得咧，即呢個男士喺個女士嘅心目中咧，即刻加分咯。 係啊，同埋仲可以慳啲錢啊，因為唔使話買翻件俾你啦。 所以男士更加要學啊，係咪啊？ 係啊，梗。系啦，好啦，今朝早同阿海讲住咁多先。 好，唔该晒 海，拜拜， 拜拜。 唔該曬阿海啊！咁啊，呢兩個星期或者幾個星期都係有陣時聽到佢講話嗰啲衫嗰啲污漬點洗咧，哇、啊，都學到幾多嘢喎！我自己有陣時遇到啲衫咧，如果佢發覺污糟咗啊，我自己都會用啲洗衣粉啊，死捽爛捽啊，咁啊就唔會用啲咩特別嘅方法嘅，因為又唔敢立亂用漂白水、啊。即系浸完之后，通常都会有变色噶嘛，咁啊件衫就最后就会俾我搞到更加乌里麻茶添。咁啊，有啲好嘅方法都唔错啊，或者我有阵时我整污糟咗，我会试下用牙膏挤落去，睇下啲污渍甩唔甩，你都可以试下嘅。好啦，咁啊，好快脆过到早上嘅7点，转头分途广播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美，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 值得咩？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国剧830号手就位， 被称为拥有超级大脑嘅夏珏，点解会希望可以做一位出色嘅军人呢？ 能够亲眼睇到导弹部队玩快闪，相信仲难过喺地铁遇到外星人。嗰一刻，我觉得毕咗业，我或者应该去当兵，又或者唔使等到毕业就去当兵。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阿 Lu 识嘢喎， 吓？点解你喺度嘅？ 磅重机呢啲咁经典嘅设施，我梗系成日嚟啦。想知佢点特别？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你头先睇到嘅嘢，记得当睇唔到。 唔得，部机坏咗嘛。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柳岩频道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朝早嘅7:06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除有我之外啊，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啊 ，D D 姐喺度啊，早晨啊 ，D D， 早晨啊，小白哥， 嗌我白仔得噶啦 ，D D， 嗌我姐，我慢慢嚟大哥咯。 系好啦，朝头早睇下交通方面嘅情况点先。 好啊，咁啊先同你讲下先啊，咁啊好彩咧今朝早暂时都未有交通意外嘅，咁都系一般嘅修路。路陷需要封路啊！喺屯门嘅龙门路啦，咁而家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骑术学校嘅快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另外喺观塘嘅茶果岭道咧都有道路工程啦。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中华电力嘅慢线咧而家暂时封闭嘅、 嗯。 交通就系咁多啦。 诶、哎，交通都几好、 啊。系啊，暂时冇乜特别嘢都 OK 嘅。 系啦、啊，咁啊，希望日日嘅交通都系畅通无阻啦。 嗯，应该就唔会嘅嗬。人生小分面都有少少困难。 系啦、啊，即系交通。就好似人生一样，咁啊有阵时会遇到塞车啊，咁啊有阵时可能嗨亲下咁样，或者个车胎突然间冇气，咁你好多嘢你唔知嘅，就算你每日出车之前你都检查咗啦，检查咗咧其实已经帮咗好多噶啦，咁啊人生就系一样，我哋成日都系先准备好，即系譬如准备咗架车先。整理一下自己啊，睇有冇啲乜嘢。咁你喺路面上面遇到嘅嘢咧，就唔到自己控制啦。但系你有个好嘅准备咗嘅功夫之后咧，遇到啲咩问题喺路面上遇到咩问题咧，你个心理准备都好啲。即系你会知道啊，一定唔系架车有问题啊，一定唔系我条胎有唔够气啊。咁你就可以有更加信心应付啲逆境啊嘛。 系啊，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咧都 十常八九、 啊，身体又好咩都好啦、啊，最紧要就系正面乐观啊，你都要面对系咪？ 好啊，好啊， 冇错 ，Didi 真系好嘢。好啦，唔该晒 Didi 咁啊。天气方面，有冇问下出边嘅欧啦？欧神，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啊，咁你点啊？即系出边嗰个嘅天气方面如何咧？ 喂，出边嘅天气几正啊！首先咧，我而家停泊嘅附近啦，即系汽车停泊嘅附近咧，已经有啲小狗啊吓，同我大招呼搞笑啊吓，咁啊，已经见到咧喺广播道嗰度啦，好多朋友仔咧已经。放緊狗啦，咁天氣方面其實唔差㗎嚇，咁啊，外天空方面咧都幾多藍天底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有機會落出雨喎？應該咧都有少少近似啦，近排啊天氣嘅情況啦嚇，就係、是、你帶定把遮咧就有備無患咯，咁同埋咧見到路面嗰度咧，其實仲有啲水積喺度嘅，咁大家咧揸車唔好揸咁快啦，因為你都要知道啦，即係有陣時我哋眼見咧，即係冇乜水啦，咁你諗住浸行油啊，係啊，咁地板油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暗藏一啲線位咧，你未必知道 咁啊。 有陣時咧落咗嗰啲水氹位咧，真係 touch wood 啦，喂，嗰啲車胎嘅胎紋唔夠深咧，線一線胎啊，咁就難搞啦。所以咧，都係啦，奉勸咁多位駕駛者出車之前咧，記得 check check 自己條胎啊 ，check 下夠唔夠電啊，啊個車頭大燈有冇著啊，落雨嘅時候護著燈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因為其實近排咧都見到好多駕駛者咧，即係揸車嘅時候都好魯莽啊。我自己咧。有睇開嗰啲 Facebook 嗰啲 page 啦，即係類似馬路奇觀啊嗰啲啦。不過其實有陣時有啲四個轆又好，兩個轆又好啦，好過分喎，真係揸得。即 係 明明一架貨車同埋私家車中間咧，有陣時啲送外賣啊兩個轆嗰啲師傅咧，照攝埋去中間，哇！我睇到都覺得咧好驚啊。同埋呢一件事，其實送外賣啫，即係唔使攞條命仔出嚟。薄嘅，咁同埋人哋咁大架大貨車隔離有架私家車啊，你邊度攝得贏啊？你估攝就有噶啦咩？你估時間咩？時間就話可以攝翻嚟嘅，其他即係你話揸車啊，攝下攝下就唔係咁好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奉勸啲駕駛者小心駕駛啦，星期四嘅早上， 特別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即係人多車多啦，咁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其中一個咧，我自己成日都會遇到嘅，我自己都盡可能都係可以嘅情況，等下梗係安全駕駛啦，係咪先？一定要添啦。咁我自己成日都會保持翻咧，譬如最少兩秒嘅距離嘅行車距離，又或者係三秒嘅。咁但係咧，我有陣時就遇到。我雖然保持咗呢一個嘅叫做安全嘅車速同埋安全嘅距離啦，咁但係就變相咧俾咗好多危險駕駛嘅司機咧，佢就覺得喂你呢度有位喎，燈都唔打就一嘢就攝咗入嚟，哇嗰啲咧真係好危險，咁變咗咧我又要再收啦，又要再揼啦，我好容易咧會影響到我後邊嘅車啊！即係我為咗得佢咧，而搞到後邊架車咧，跟住後邊架車又係咁喺度，又可能逼翻我，因為佢未必睇到前面架車啊嘛。有好多呢啲咁嘅事咧會發生，所以你就算要其他司機都係一樣嘅，要轉線咧打燈先，咁啊唔係唔讓嘅，都會讓嘅。咁啊大家放心啊，香港人越嚟越守規矩，都會讓嘅。咁咪唔好胡亂 cut 線咧，咁啊少啲交通意外，又唔會嗨親大家啦。 係啊，駕駛態度咧取決於一切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做個。手法忍让嘅驾驶者啦，咁我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喎。 好，唔该晒欧。咁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今日都系炎热啊，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噶。市区最高嘅气温今日都会去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都系有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空气是好的。早上的时间听听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朝早的晨光大学电话旁边林慧亦都接通了，有 Jerry 在这里。早晨 Jerry。 喂，早晨啊 ，Barbie， 哇，喺今日整个中文名出嚟，系咪对于呢个语言特别敏感啊？因为我哋首次做呢个电话访问，所以你俾个中文名出嚟吓一吓我先啦。 唔系，我等你听清楚啲啫，我惊你唔系任何电话都接噶嘛。 喂，听清楚呢样好紧要噶 噃。系啊， 即系现今即系文明人类啦吓，即系说话讲嘢系一个。最直接嘅溝通渠道嚟㗎嘛，所以喂，我唔知你有冇喎，我想問返下嚟，今日訪問下你先啦。 點啊？ 喂，你講嘢嗱，你把聲係好好聽嘅，講嘢亦都講得好好啦，啊，好流暢，把聲又好聽。喂，你有冇去鑽研過講嘢呢一樣嘢嘅呢？ 有㗎，其實我覺得我係一個幾唔識講嘢嘅人嚟㗎。 哇！你都话唔识讲嘢，我要收线噶咯。 喂，嗱，你明白讲嘢嘅范畴咧系有好多种噶嘛？你需要讲得流畅系一回事啦，你讲得啱听又系另一回事啦，跟住你讲到令人受落又系另一个层次。 哇，咁就如果你咁样讲，即系九重天都有， 系啊，好多境界。 咁我谂讲到受落呢个可能系算系其中一个至高境界啦，因为你讲嘢都系想人哋听到你嘅信息。即系从而去明白你、了解你、认识你，甚至乎接受你、喜欢你啦。但系前期就会即系未去到，即系唔好话谂住一步登天咯。即系唔会话咁容易讲几句，人哋就会中意你嘅。 但系咧，好容易讲几句，人哋会唔中意你。 咁就好容易 嘅，好多方面都有㗎。有啲人譬如做訪問，我哋周不時都聽到啦，哇！一開聲咧，嗰、那個人就講錯嘢㗎啦。咁即係當然啦，嗰啲所謂講錯嘢，可能係講啲你知啦。其實我哋聽，就算你話聽訪問又好，聽節目又好，好多時雖然我哋唔知道個主持或者個嘉賓會講啲乜嘢，咁但係。又其實會自己對號入座，唔想聽到你講啲乜嘢噶嘛？ 係啊， 咁所以有時啲人話：哎呀，佢成日講錯嘢啊，唔識講嘢。咁我就會覺得係因為可能講嗰句嘢未必係最體面嘅，或者未必係最一針見血嘅。咁可能喺嗰個位，人哋就會覺得話嗰個人唔特別識講嘢咯。 我谂一个比较典型嘅例子咧，我嗰阵时咧真系好印象深刻嘅，就系我有个好朋友嘅婚宴上面咧，嗰一位司仪讲过几句说话，就系同我个朋友讲，系啊，佢话：诶，我知啊，你未有经验啫，第一次结婚，所以咧系唔识噶啦，储多几次经验就识噶啦，咁样咯。 喂，呢一类型咧，我其实即系唔又未至于时有发生嘅。喂，讲开呢样，我真系有嘢分享喎。 系点咧？ 嗱，讲嘢嘅嘢咧。我哋先唔好讲话你把声好唔好听，或者嗰个技巧，或者够唔够流畅先啦。讲嘢其中我都有钻研下噶嘛，即所谓啦吓，我哋叫做靠把口揾食噶嘛，咁都唔去研究下就真系对唔住啲即系亲朋戚友啦。我觉得讲嘢咧系一种态度嚟噶。系咩叫态？系一种咩态度咧？你譬如我准备而家要同你倾偈讲嘢。我拎起个电话或者我平时嚟到录音室直播室嘅时候，嗰、那个准所谓嘅 preparation 我嘅准备功夫系我 on the way 嚟紧嘅时候，我已经系谂住，我一阵咧就要同阿 Barbie 喺晨光大学做一个 segment， 就系讲我嘅工作。咁其实你系自己喺度唔系催眠啦，喺度叫入紧气啊，即系入紧去嗰、那个状态嗰个情绪。是咪？咁呢啲其实就係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准备功夫嚟嘅，对我嚟讲。咁当我知道我一路都喺度话緊俾自己听我而家做緊一样咩嘅时候呢，我就会好自然地同呢一个节目呢、這个 segment 我想讲嘅话题相关嘅嘢係好自然地会浮晒喺个脑度。而好少有机会呢，比较少啦，我希望唔会啦，就会喺呢啲咁嘅过程之后呢，经过咗呢个过程，而讲错咗一啲唔应该讲嘅嘢啊，或者唔系我想讲嘅嘢啊，唔小心讲错个机会都系少嘅。点解啊？就系因为我经过咗一个准备嘅过程，我入咗气啊，入咗状态，我知道我而家做紧乜。 系 咁好多时候咧，有啲朋友啦喺唔同嘅场合啦，讲咗一啲唔应该讲嘅嘢，其实我会觉得我即系当然我唔会能够理解晒所有状况啦。系可能其实佢哋嗰个准备功夫做得唔够足。未即系冇去好确切知道我而家嚟呢个，我譬如我用任务去形容啦，我冇去谂清楚究竟我呢一个任务要做啲乜嘢。咁从而咧就会，我会觉得咁样变咗你个人松懈咗啊！即系哦，系啊，得啦，系好开心嘅啫，好高兴嘅啫，训练啊嘛，最紧要开开心心，乜都讲得。咁其实我个面系咁样啫，其实你个底系唔应该系咁样噶嘛， 都有啲警觉性噶嘛。 系啦，咁可能咧，如果啲同样事情发生咗喺电视机或者电台出现咗，或者一个大型嘅活动，如果嗰个系一个专业嘅人士咧，咁就会俾啲观众就形容佢为唔专业啦。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就算不论系你头先嗰个婚宴，你嗰个 case 又好，系一个专业人士又好，我觉得嗰个 preparation 嗰个心态系一样咯。你要准备好，你知道你而家嚟做乜嘢，你即系出错讲错嘢嘅机会相对系会少好多嘅。咁呢个咧就系、是、当然啦，系讲紧一啲头先我用咗啦，所谓专业去形容啊嘛。咁其实讲嘢呢样嘢咧，就我都觉得我自己唔系好叻啦。 唔系，你有好多年经验，同埋你有好多实际嘅实战情况嘅。 咁但系咧，我大家会即系又系嗰句啦，艺人。讲方面咧，即系不难会好自然地一下，大家啲朋友会谂起，咦，艺人除咗真系唱歌演戏之外，周不时都要做访问噶、哦，咁好似有啲艺人咧讲嘢特别叻嘅，有啲艺人咧就硬系讲嚟讲去啲嘢咧都好似讲完等于冇讲咁样嘅，其实呢啲情况系点解咧？哇，那个心态咧真系可以。 嗰啲情緒係複雜到咧，真係唔係話三言兩語講得曬咯。 嗯， 因為有時啊，有啲藝人就會覺得，譬如我用我嘅作品去演繹啊，我嘅情感。 嗯， 咁我歌手嚟噶嘛，我唱歌噶嘛，我唔係棟篤笑噶嘛，我講嘢做乜咁叻啫？咁啊，佢你咁樣講，我唔反對嘅。 嗯， 咁但係啊，當然啦，你。如果你已經係入咗行有曬定位，你咁樣講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透過講嘢、透過說話、透過對談，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你啊嘛。咁所以其實我都不時會同我有合作嘅人，我都希望嘗試同佢哋去，我唔敢話去教佢哋啦，但係要分析俾佢哋聽啊，你哋要。叫做点样讲嘢啊，或者讲啲乜嘢嘢啊？你唔好以为个个人都好多嘢讲啊，有好多人咧，成日佢哋会好担忧啊。 其实咧，说话都唔系净系包括口才嘅，有时都可能要配合埋个脑筋啊。尽管可能你有一次咧，未必系完全写晒全份稿，知道自己要预备讲啲乜嘢都好啦。但如果你见到哇，我当一个采访咁样计啦，而家一个好难得行过嘅嘉宾，咁顿时都应该要啊，即刻谂啲嘢问下佢啦，咁样唔好嘥咗个机会啦。或者如果系被采访又好，问到一条未准备过答嘅问题，都可以试下答咯。 嗱，頭先我開頭講話嗰個態度問題咧、或者大家會用專業與否去形容嗰件事咧，我都有少少係講呢類型嘅情況嘅。係嗰、那個態度咧，其實我同阿 Barbie 今日首次啊，同你有少少唔係十分認同啦。 嗯， 唔係淨係嗰下，譬如頭先你話突發嘅情況或者見到某一樣嘢，係其實係點解你會喺嗰度出現噶？你好明顯你是，你係即係好少機會，你係無端端食食下飯，跟住突然間，咦？我見到我邊個，我衝埋去問佢幾句先，就係呢啲情況比較少噶嘛。 嗯， 係嘛？點解你會喺一個地方，喺一個情況有機會遇到呢啲突發事情呢？ 就係、是、可能你都係要去做嗰個工作啦。 係啦，基本上有冇嗰件突發事情都好，其實本身你都已經係喺嗰度工作緊樣噶啦。 嗯， 咁其實。如果你是未准备嗰啲所谓呢啲所谓嘅突发嘅话，其实我会深究你究竟有冇准备好你而家做紧嘅工作噶？ 嗯，系咪谂住去玩噶？其实 系啦，如果你有即系我，如果我喺香港电台喺度行嚟行去，我入嚟嗰刻啊，我已经知道我喺香港电台咯。 嗯， 我唔系觉得我自己喺某一个乐园或者喺个公园或者个商场， 唔好当自己去参观咁啊。 系啦，我嚟得香港电台，我好明显我系一个工作 mode， 而我喺香港电台嘅工作一定系用把口去讲嘢，不论讲乜嘢都系讲嚟讲去都有几样，因为我访问人，因为人访问我，咁样噶啦，唔会有第六、第七、第八样嘢发生噶嘛。咁呢一个就系你自己系唔系已经为咗我今日要行入嚟香港电台？嗰、那個狀態嘅問題，咁我反而覺得咧，講嘢叻唔叻其實冇一個指標，冇一個尺度嘅。 嗯， 啊，講嘢專唔專業，其實我哋呢一科又冇得讀嘅，即係唔係話讀完之後嗱，你就係一個certify 咗嘅節目主持人啦，又冇咁樣嘅 standard 嘅、哦。 嗯， 咁所以其實所謂嘅專業就係大家生活咗咁耐有一把尺，就係話俾你聽你今日喺呢一個位置。代表呢件事或者呢个机构去进行呢个工作嘅话、大家会对你有某一种嘅期望，嗰啲就 系、 是所谓嘅专业咯。而你点样去准备啊？你就要好清楚，究竟你今日喺度系做一个咩工作？你如果你去做嗰个工作冇秉持住嗰份态度嘅话，其实你根本你要即系真系要去冲个凉出翻嚟。谂清楚，你先做行翻入嚟咯。 系啦，所以其实，都系专业操守嘅问题啦。 系噶。 好啦，咁啊，今朝早同阿 Jerry 讲住咁多先啦。 我继续个钻研下，我下个礼拜点样讲嘢先。 好啦，唔该 Jerry。 Thank you。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好啦，咁啊，朝早7:24啊 ，O 都翻翻嚟直播室啦。早晨啊， 小白真系好想同你讲呢、這个。点啊？头先咧已经开咗个 app 咧，攞定呢一单嘅新闻同你倾下啦。因为咧你家住大埔嗰边啦，咁样讲一件咧网络嘅拍嘅片啊，就系、是、咧小巴打开咗栋门咧，行驶套路港公路。 哇，咁惊有人噶？有人坐咗乘客嘅？ 系啊，行紧81咯。洞门系开咗噶，咁 样 系啊，唔系设计图片，亦都唔系设计嘅 video 啊吓，咁啊网民就好忧心啦，一个转弯咧随时跌几个落车咁啊，即刻有啲朋友仔问啦，就系、是、究竟洞门坏咗定系？个司机个脑坏咗咁啊，有啲网民就 mean 啲咁样讲啦。我自己第一时间就系担心啲乘客多少少嘅，因为套路港其实都揸得几快嘅啲车， 本身行100公里噶嘛。 系啊，咁因为咧有网民就将一个贴图就摆咗喺面书群组啦，其中一个讨论区嗰度，咁啊一辆咧来往运头塘同埋石门嘅新界区嘅专线小巴啦，咁啊其中嗰条线嘅小巴被发现咧行驶套路港公路嘅时候咧。打开咗车门，唔好话打开咗啊！掩样咧，其实都好惊。 有冇讲佢到底点解会打开咗嗰个门 咧？我应该车门坏咗啦，咁啊未证实原因啦。 如果车门坏咗，咁啊直头架车唔应该开啦。 系啦，即系未证实原因。咁啊有网民或者有啲网民就话之前都揸过小巴嘅，就疑似车厢太热啦咁样。原来热得滞都会开门，咁我亦都唔知啦。咁呢啲都系啲网民嘅说法，咁啊众说纷纭。 咁冷气坏咗？ 系啊， 嗱、如果冷气坏咗嘅话咧， 咁你点啊？即系开个车门透气，应该又唔系。 我觉得应该系冷气坏咗，你又即系照开嘅话咧，其实应该系全车嘅人咧一齐开窗， 系 即系大家开少少窗，有罅透到风咧，仲要对行套路讲话行咁快，咁、你其实个窗开唔到好大噶，你已经。啡啦啲风系咪先？咁所以其实系揾唔到个理由咧，佢一路开住车，一路开住道门。即系呢个情况咧，我喺我细个其实我读书时代咧，我就会有试过坐一啲van 仔咧，佢真系会开住道门。 系 啦，咁嗰阵时咧都有已经系你谂下都 系因为太热啊，真系 唔系嗰阵时系因为真系嗰个车 坏咗个 坏咗，咁个门咧系成日系遇到嗰、那个我记得个情况就系行下个门咧会自己弹翻开，咁、但系一弹翻开咧，其实个司机都已经又喺度好怒嘈嘅睇到个司机， 系又坏啦个门 系啦， 即系佢都压得到嘅，但系可能即系当时你讲紧你读书嘅年代，可能即系器械未咁先进啊，或者即系安全意识冇咁高啊等等啦，为咗户口啊，即系其他呢啲原因啦、总之佢宁愿一见到栋门一自动弹开，佢就即刻闩翻去，即系类似系咁咯。 如果系佢嗰个喺司机位嗰个操控杆，即系揿门掣嗰个操控杆坏咗咧，我记得嗰阵时个司机咧仲特登停低架车，咁啊佢落车啊。咁佢闩返道门，咁咪搵嘢勾住道门，跟住佢先上去开返车 嘅。係、啊，呢啲都比较负责任啲司机啦。咁当然你话最好梗係道门坏咗，或者头先我自己讲天气嘅时候，你开车之前 check 佢，咁有啲乜嘢唔对路嘅，你咪唔好开车或者攞去维修咗先囉。咁你都唔想出现任何嘅意外啦，嗱，再加上 佢呢个绿色噶嘛，系嘛？ 我冇睇到咩颜色，净系睇到叫做个车厢嘅情况啦。咁根据运输署嘅资料显示咧，司机啊驾驶汽车嘅方式咧，显然大有可能对其他道路使用者、车上乘客以至司机本身造成危险啊，或者财产嘅造成呢个严重嘅损害咧，就唔系咁违规噶啦吓，咁啊，唔系咁合规噶啦，咁所以咧就应该要搞架车门先咯。咁不过讲真嘅，呢个又调翻转头啦，嗱，可能有机会呢个开车门都系个别事件嚟嘅啫，咁啊有关方面都会跟进噶。但系调翻转头，我自己眼见咧，其实近呢十年咧，嗰啲綠色好、紅色好嗰啲小巴 van 仔咧，其實又冇咁激嘅，即係舊時咧紅 van 就上演呢個極速傳說噶嘛。 其實而家好多即係小巴司機佢哋嗰個駕駛態度真係，我覺得都好多唔錯喎。 係啦，手車又好啦，咁當然 又定啦。 我哋成長嘅年代有陣時，喂，點解約人去旺角咁快，十分鐘就去到？冇啊，红 van 真系好快啊！ 而家甚至 有冇坐过火箭咧？ 梗有、 啊，冇啊！不过冇坐过火箭，不过坐过好快好快嘅红 van 咁样咯。 系啊，而家好多绿 van 咧，佢直头有个上限嘅速度上限嘅，过咗系啦，咁啊去唔到嗰个位添啊！ 今日系8月12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5，适宜嫁娶、纳采、定盟。 制字、出行、入宅、迁徙、上梁。 硬系唔讲我想做嗰样嘅， 就算冇讲，可以照做噶嘛。今日记栽种、掘井、动土、安床。 唔想你讲我想做嗰样，你又讲。 就算讲咗，都可以照做嘅。今日都系国际青年日， 无论任何年纪，大家都应该尊重对方。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江苏扬州调研指导疫情防控。新华社报道，孙春兰实地考察扬州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封闭小区、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社区管控及物资保障等情况，听取江苏省扬州市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前方工作组的汇报，同专家座谈，研判当前疫情形势，分析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部署防控重点任务。报道指出，扬州市疫情集中在爆发期，出现社区家庭广泛传播，底数仲唔系好清楚，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江苏前日新增54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全部嚟自扬州。美国疾控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新建议，促请全国所有孕妇注射新冠疫苗。疾控中心说，在疫情严重的地区，越来越多没有打针的孕妇感染病毒之后情况严重，需要入院治疗。中心数据显示，孕妇的注射率低，只有 23%， 至少注射了一剂疫苗。疾控中心主任华伦斯基发声明说，疫苗对孕妇安全，由于出现传播速度更快的变种病毒，有迫切需要加强孕妇接种疫苗。疾控中心研究过2500名怀孕20周以下孕妇注射至少一剂辉瑞或者莫德纳之后的情况，认为没有增加流产风险。美国纽约州州长国务宣布辞职之后，副州长霍楚表示准备好领导州政府，预料将成为该州第一位女性州长。62岁的霍楚在记者会上强调，他较其他人更加准备好，会改变州长办公室的文化，工作环境不会再被形容为乌烟瘴气。他又说，牵涉入国务对女性不道德行为调查的国务幕僚将不会在他的政府内获得位置。外界形容霍楚出任纽约副州长六年，但对他所知并不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个路陷嘅位置啦，喺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骑术学校嘅快线需要封闭，就系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骑术学校嘅快线因为路陷咁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咧，暂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隧啊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咧开始多车。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佢嘅第一次充满住愁绪噶。 如果当初懂得爱看开，如今应该不需要拍台，我这可再相爱，彼此处得更自在。谁不爱，仍很感激你自然能耐，言说了我。 陈雷话：今次是他第一次用钢琴作曲，相比起以往的作品，他觉得旋律创作上面出到嚟是有不同感觉的，配上直白的歌词，成为一首自我反省的情歌。 你我爱得似乞丐， 曲词都是陈雷，编曲 Perry Lau 跟 Upper， 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陈雷，我想和你好好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环保齐上齐落。 好的城市规划不是透过空间的设计去 define 人们的生活，而是给一个平台大家去拿自己想要的生活，最终目标是令到我们生活是开心的。 就是跨文化，跨越文化界限，重新认识这个家。 我都是想有跟我类似背景的人 proud of 自己一个香港人，亦都是非华裔的一个身份，那才可以令到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共融的社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七点三十七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今朝早咧，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讲下呢啲美少女嘅指甲啊。首先问下你哋对于咧女士整嗰啲 gel 甲啊、长指甲啊，有冇啲咩特别嘅睇法咧？ 两个字讲完。 多余 无聊 啊嘛，我都估到系嗰味嘢噶啦。但你唔觉得靓啲？ 我可能可以讲靓靓咁样。 靓靓你唔会啊？你通常咧无聊，跟住就讲点解咧？ 无聊咯，讲完噶啦。无聊呢两个字系形容得好贴切噶。 无聊即系佢其实冇乜特别嘅存在价值啦。你觉得佢？但系你唔觉得靓咗咩？令到女士嘅指甲？ 唔觉喎。你覺得嘅啫，有幾咁靚啫，所以你就醒目啦，醒目嗱，好簡單一樣嘢， 企驚嘴嘅，我冇整啫， 淨係舉兩隻手指，係 啦，呢個態度嗰兩隻手指高，幾正咁樣， 耶咁樣， 喂，其實咧，你諗下 gel 甲咧，當然有啲人咧就話。必定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喂，咁你手指甲我唔健康啊，我焦咗咧保护佢，又或者系健康啲，咁一定会有人咁讲噶嘛。 嗯， 但系谂下焦甲之后对你日常生活造成嘅不便系大于一切， 系 好简单一样嘢，你会镜，有啲人就话，你焦咗之后唔使咁镜石， 嗯、 但系其实咧，我见好多人焦咗之后咧镜石更镜石，因为惊整崩整花，仲烦。咁有陣時你做嘢嘅時候 gel 咗好煩㗎嘛，好啦，咁同埋你通常 gel 甲啲人呢嗰隻手指甲係留長啲㗎嘛，如果唔係你唔會即係好似而家 Kitty 吹剪到咁短呢 ，Kitty 吹 ，Kitty 吹 ，Kitty 吹 ，Kitty 吹剪到咁短呢貼曬邊㗎嘛。你唔會去 gel 甲？ 唔係，我衰就係衰在咧，我自己會搣指甲。咁、我曾經咧都試過嘗試用呢啲 gel 甲嘅方法咧，就抿住佢啦，即係你 gel 一層嘢喺上面，咁你咪搣唔到咯。點不知咧？ 假嗰只咧，我都搣，系啦，我就喺个边嗰度开始搣起。 你哋强迫症喎、 啊，少少啊， 习惯啫， 习惯 咩知强迫症？即系好似有啲朋友中意咬手指咧，咁佢未必强迫症。我有啲朋友话咬手指咧，就算你加啲好辣嘅 wasabi 落去咧，佢照 咬 嘅，最后中意埋 wasabi。 不过后来我发现 即系唔止中意咬手指咁简单，中意埋 wasabi 系啊。 系当你嗰个精神冇办法专注嘅时候咧、嗯，就我自己吓就会搣手指啦、嗯。即系有少少不知所措嘅时候咧，我就会搣手指。 咁你经常不知所措？ 系啊，好短啊 ，keep 住好短啊，冇试过长啊。 咁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 gel 夹咧就麻烦，好简单，女性又好，男性都好啊，成日都要做家务噶嘛、 嗯。 做家务你 gel 咗指甲咧。你怎样做呢？嗱，咁一日就戴手套嘅啫、嗯，戴手套你又觉得唔舒服，系咪先？咁你除咗又觉得唔方便，仲有一个最直接嘅，譬如话我哋即系日常嘅喺我哋嘅生理上，我哋好多时候都有清理我哋嘅鼻孔噶嘛，遮咗夹。是难啲嘅， 哦，原来你是想呢一样嘢，我以为最大嘅原因究竟是做啲乜嘢啦？咁样会唔会系即系煮嘢食嘅时候啊，即系染咗啲 gel 夹落去唔卫生咧？ 当然又另一样啦，当然又系另一样啦。咁所以你几可以见一个厨师，即系真系落厨嘅厨师系会 gel 夹唔会噶嘛？所以我正话随口讲啊，都讲咗咁多样不便，咁点解仲要 gel？ 又 调翻转头啦，即系代表你 gel 个夹咧，就好少做你头先所讲嘅嘢啦，入厨房。 十指不掂阳春水、啊， 会唔会就系、是少奶奶嘅象征呢、啊、即系可能平时唔使做粗重嘢嘅，咁所以我咪整到啲指甲咁靓咯。 哦，咁如果你话讲到少奶奶，俾咩佢做都得噶啦。 系、啊，即系show 俾人睇。 最好都系俾间上市公司去管理。我自己觉得最冲击嘅少奶奶， 佢都系加分俾佢老公去管理，自己晏昼继续去 high tea 咁。 系咪？ 但系通常佢哋都真系有 gel 夹噶。系、啊。但系而家呢啲 gel 夹咧都出到层出不穷噶啦。 我都有 gel 夹啊。 你有咩啊？ 粉黑邊的 gel 夾咯，幾好啊！ 你嗰啲咪 gel 嚟？ 呢個造型幾好睇啊！ 襯翻你今日套衫啊！我話咧，之前我打牌啊，咁啊同啲friend 啦，每次咧一打出即係新對手出嚟咧，係啦，咁佢哋嗰幾個咧都會有一啲新款嘅指甲去亮相嘅，即係譬如可能你又唔係個個禮拜打嘅，你可能兩三個月打一次咁樣，咁你兩三個月咧就差唔多時候換款啦，咁都成為咗一個話題。 會唔會令到你分心啊？就是、因为呢啲美甲、 因为可能我自己比较少整啦，佢哋越整咧就越夸张。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简简单单嗰啲系好靓嘅。有时譬如你话秋冬要嚟衬衫咁样，即系掹翻住你本身嗰啲翘起嘅指甲啊，或者即系粒粒突突嘅指甲咧，其实系几靓嘅。 你唔咬佢，咪唔会粒粒突突咯。 唔系啊，本身我啲指甲都翘起嘅，呢个可以下次再研究一下。咁、但系佢哋咧越整咧就会 几时研究？下次系咩嘅？ 即系七点九打， 同埋喺边个？空间研究， 唔系平时 成日讲噶。喂，几时食饭啊？下次食饭啦。下次，下次即系几时啊？ 几年后咯，系啊。 好耐冇同你睇戏喎，几时啊？ 下次咯。 即系多数系冇乜嘢讲或者冇乜嘢做嘅时候，佢哋越整咧越多花款。咁有个朋友咧，之前整咗啲毛毛喺度嘅，即系黐咗啲毛毛啊。 系啊。 系喺只夹上面， 即系我哋讲多次，真系无聊， 唔无聊啊， 好核突，好核突添啊！ 我就喺度怀疑啊，到底洗手嘅时候点咧？咁湿咗咪搭住一撇嘢喺度咯？ 即系几奇怪啊！譬如个格拉底有嘅，你又要专登剃咗佢， 系啊， 手指甲唔应该有嘅，你就黐落去， 系 咪即系多余咧？ 唔系咁啊，黐落去同格拉底有啲唔同， 好认同你嘅观点啊！ 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 我认同， 但系你要听下我， 非常认同啊！今次啊， 嗱好啦。到最近啦，喺網上面咧有新聞講，有一個好似 KOL 嘅朋友啦，即係平時都會分享佢自己一啲造型啊、指甲啊咁樣樣嘅。哇，佢咧好恐怖啊！我覺得呢一個貼文，佢就將一啲咧刮咗嘅蚊，即係佢可能咁樣整刮咗佢，咁然之後咧就將呢啲蚊咧封印咗去佢指甲裏邊， 即係立體標本咯喎。 係啊，咁啲網民就話：哇，會唔會太恐怖啊？呢一件事， 佢做呢件事係乜嘢啊？嚇翻其他蚊，你睇下 驅蚊啊，驅蚊， 驅蚊人，驅魔人個 friend， 我就係驅蚊人。 呢度上咩啊？屍橫遍野，你仲夠膽飛埋嚟啊嗱？咁樣會唔會咁樣？ 震 攝佢咁樣。如果唔係冇 point 係咁樣。 如果你驚曱甴咧，整啲曱甴黐喺度啦。咁你驚老鼠，整個老鼠喺度得噶嘛？ 唔係佢直頭咧，當係一幅畫咁啊嗱，佢有十隻手指啦。咁佢咧就有八隻蚊咧，係即係標本咁樣封印咗喺個指甲度啦。另外兩隻指甲咧， 呢個字好正，用呢個字啊！ 另外嗰兩隻咧，就係畫咗兩個蚊香喺度。 即其實它是一個 collection 嚟嘅，因為很多時咧，我哋啲指甲咧未必會十隻都一樣款噶嘛。咁佢有諗過嘅，佢有將其中兩隻咧畫成蚊香，咁咧就變咗成套咧都係好似即驅蚊驅蚊嘅東西咁樣樣啦。 驅蚊人啊，真係 即藝術啊！艺术嘅嘢，真系我唔识、哦、 可能佢本身咧，系有啲创伤嘅。有啲朋友咧，由细到大咧都俾蚊咬啊，嗰啲又系好阴功啊！即系喺一个密闭空间入边咧，唔咬 Kitty， 唔咬钟哥咧，唔咬阿 O 咧，唔咬小白咧，就系、是、咬佢嘅啫。哇！咁真系佢真系恨之入骨啊！可能真系要将佢变成标本。 咁呢个系蚊啦。咁如果我系食素嘅人，我唔杀生。咁我應該整乜嘢呢？我唔可以整蚊，即係整死隻蚊封印喺度唔得噶嘛、 哦。其實大把嘢可以 蘿蔔啊， 係啊， 蘿蔔啊， 啲葉菜啊， 我可以封粒橙核喺度咧。因為我係食素啊，我食生果，我整粒核喺度，即係我手指我一粒核啦，第二隻手指一粒核啦。咁另外正話講到有蚊香啊嘛，咁我跟住咪長出青草啦，然之後最後變咗棵樹，咁又橙跌翻落嚟，咁啊咪變咗一個好有藝術嘅 collection。 係啊， 你嗰個直情係圖畫書嚟嘅喎，可以教。做啲細路仔嘅喎， 即係地運、地聽、地現實咁 啊！嗱，小朋友，知唔知個橙點嚟啊？先擺粒啊，跟住加水，有陽光，跟住咧佢就成為一棵樹啦。樹都未結果喎，之後咧就會結果噶啦。咁樣係咪當故仔咁 咧？係咪先？ 喂，但係其實咧。頭先講個蚊咧，都唔係最極致。之前咧喺俄羅斯咧試過有一間美甲店咧，係整活魚啊！即系我就冇再深究佢点样将一条活鱼系啦，就养咗喺个指甲嗰度啦。但系就好恐怖咯，即系觉得嗰件事，即系好似你头先无聊。嗱，我自己觉得，如果佢唔能够正常咁样去即系养活一条鱼嘅话咧，咁、其实佢都系残害咗一条生命啦，系咪先？嗱，咁而拍死呢一只蚊咧，其实都系一条生命啦，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你咁讲，简简单单系 OK 嘅。不过如果你话搞到咁多嘢咧，就真系无聊。 嗱、咁你 gel 夹可能系最简单，即系你话简单可以接受嘅，就可能净系涂一浸嘢喺上面， 涂一浸嘢保护下， 保护下咁就算啦。咁我见过，譬如话即系去到话整条鱼喺度，或者整只蚊喺度咁极致，我就未见过啦、但系我见得最多嘅反而系喺上边咧黐一啲立体嘅嘢，譬如话黐一粒石喺度啦。咁嗰粒石咧无端端突咗上嚟 嘅。 其实咧手指甲呢啲咧，我自己好咩噶，因为我哋打篮球咧成日都会反甲噶嘛，即系怼到个波啊剩嗰啲咧。所以咧关于手指甲咧，你一讲多少少咧比较恐怖啲嘅嘢咧，我就唔掂。 我见过一个咧，就系你见过即系中国古代古装片里边咧，佢敲门嘅时候一个圆嘅环， 系系 砰砰砰咁敲到门度嘅 老虎啊嘛， 老虎 掹住个环系啊。 我見過有隻咧，有個手指，有個女人咧就整咗一個咁樣，即係細只啲嘅，就黐喺個手指甲度，即係嗰個環就照樣可以喐嘅，框框框咁樣。我係做乜嘢咧？整喺度，佢話靚咯，哇靚！嗰啲唔驚勾到嘅，因為嗰個環係喐得噶嘛。你唔覺意勾到一扯出嚟，咁大件事， 鐘哥會唔會係暗示你？ 嗯。 向佢敲门啊！ 定系话佢想 打开佢嘅心扉啊！ 打开佢心扉，唔系啊！我想话俾佢听，你千祈唔好做亏心事啊！咁你就夜半敲门 也不惊啊！ 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 在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到，如果一说道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又再见明见，唱着这首歌，一生再不间断，凭着爱在某天终会再 11分，听过游戏做 Trio featuring Dash 的最耀眼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 ，Kitty。早晨，钟哥。咁啊，我哋人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啊、得着啊各样嘢啦。咁啊，但系对于朝头早可能会听到呢个字啊，沉重少少、啊。 嗯。 对于死亡啊，我哋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每个一个人对死亡呢两个字咧，有啲人可能会觉得随遇而安，有啲人会觉得啊，我系好怕，都有自己独特嘅见解嘅、自己嘅睇法嘅。咁但系有冇人谂过咧？可唔可以用一啲嘅方法尝试去理解佢多啲咧？嗱喺韩国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机会，俾韩国当地嘅人先去感受一下嘅。咁佢系一个咧几特别嘅可唔可以叫课程或者一个体会体会型咁样啦？咁佢咧个收费大概咧系几千四千左右港币嘅。咁佢咧其实我觉得几贵啦，当然系。咁另外咧就系佢有一个好多嘅服务啊，或者各样嘅系希望大家可以藉住一种嘅机会或者一个契机，去理解更加多自己生命嘅意义。即系其实佢嘅本意咧系希望藉住呢一种嘅机会去到俾大家咧反思。去到想一想自己生命入面到底想要啲乜嘢呢咁样。好啦。 你使四千几蚊喎。 係啊。 吓、改变你嘅人生、 改变一生喎、咁嗱，我哋听下佢有啲咩。 我有冇可能係赚四千几蚊然之后改变我嘅人生呢？ 係冇咁着数嘅。又有得着又有钱赚好难㗎。 因为呢佢哋就会觉得韩国方面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啊有啲人呢对于嗰个死亡嗰个态度係可能有啲人比较轻率啦咁样。咁、所以呢这个公司呢其实佢喺2012年开始就已经有类似嘅计划去到kick off 㗎啦。咁去到而家都已经有段时间㗎啦。咁佢仲做得住喎呢間公司，咁佢哋話佢哋最多嘅幫襯嘅客人咧，係一啲二十幾歲嘅年輕一族，咁就咁聽個年齡咧。即係啱啱出嚟社會工作啦，讀完書出嚟社會工作，可能感受到啊社會上好多壓力啊，咁、於是乎咧接觸到佢哋公司嘅時候，就會諗啊係係咪應該自己對生命有一個特別嘅反思啊，有一個意義喺度。好啦，咁佢點樣做嘅咧？佢就話到其實咧，佢好似咧就將成個嘅一次嘅體驗咧就變成一次嘅葬禮，咁、就等大家喺一次嘅葬禮入邊咧，可以感受得到自己嘅活著以及自己嘅離開同埋重生嘅感覺嘅。咁佢入邊咧，佢首先咧会都会好正经咁帮你影张相啊！入边啲人全部都系好专业噶， 做足晒， 做足晒，帮你影张相，然后你即系等个客人自己拣翻一张相、啊。我到底想啊？如果我真系喺灵堂嘅时候，我自己会选择边一张相呢？因为你知好多时都系可能家人帮你选择噶啦。咁佢而家咧就系一个好特别嘅体会，就系你自己去到选择，你想系一个乜嘢人生啊？当你而家有机会去到选择自己行完最后一步啦，咁当然就唔系啦，因为个个都健康入去噶嘛。咁就如果而家你幻想一下自己要行到最后一步，你想嘅一张嘅照片系笑住啊，系唔开心啊，系大笑啊，系纯粹冇表情啊？咁每一个过程咧，佢哋嗰啲叫做工作人员啦，都会同翻嗰啲嘅体验型嘅客人讲就系啦，你可以谂下你想要边一张相，由一张相开始，已经开始就会令到佢哋会谂啦。啊，我嘅人生原来当有啲人嚟送我最后一程嘅时候，我想笑住佢哋，笑住望住佢哋。 即系最近嘅活动啊，叫做活动啦、香港都有噶、哦， 系 即 系 俾啲哥哥姐姐去试啊嘛。 系啦， 但系嗰啲就唔收钱噶、哦。 系啦，咁佢 咁你快啲报名啦嘛， 都系俾你体验一下。 系， 跟住佢哋大家就好开心地去面对将来一定要面对嘅一个经历啊嘛。 我记得好似直头话都有得俾你瞓埋入个棺材嗰度， 着埋件衫， 着埋件衫。咁可能你瞓低嘅时候，你望下你邀请。 请咗嚟嘅亲朋戚友系点样？系、 嗯、 啦，仲有望下上面个天， 系、嗯、个角度，个 角度 喺度，我睇到嘅世界系咁样嘅， 系 啦， 个感觉好不一样。嗯、因为话除咗影完相之后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导向俾翻嗰啲嘅嘅参与嘅朋友啦。另外就系仲有一啲环节，就系譬如写遗书，咁写遗书咧，你就佢就不断喺度同你讲啦，啊，你应该点样去到写一封系。佢哋嚟講係合規格嘅遺書，因為可能除咗有個伏筆之外啊，中間又點樣起承轉合呢啲我唔講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喺人生入邊，你要揾係有格式㗎，你要揾一啲嘅事情出嚟，係令到你覺得你嘅人生入邊係一個好大嘅改變。 但係通常啲人都唔睇嗰幾行㗎，最緊要就係你最後啲錢俾邊個啊嘛。前面 投咗三段引子啊，開場白。 通常嗰啲睇嗰啲電視劇啲爭產嗰啲咧，唔好讀㗎啦。唔好读嗰啲咧，反正最后啲钱点分啊？都系读嗰句嘅啫嘛。 佢而家呢一个咧就唔系我嚟分啲钱啊嘛，佢系要喺你嘅一个叫做简单嘅离别会入边咧，去到宣读你自己大声读出自己嘅遗书嘅、 嗯， 即系佢有一个环节嘅，例如我参加咗啦，跟住我邀请钟哥啊，邀请阿 O 啊，邀请 Kitty 加埋 Barbie 嘅时候咧，我要喺你哋面前读翻呢一封嘅信出嚟嘅。咁、 嗯、 我读嘅时候咧，又不断去到勾翻起我咁当然要坦白啦，系咪、 嗯、 勾翻起我由细个到我而家人生入边有啲乜嘢对我嚟讲系最痛嘅、最开心嘅、最爱嘅。全部都是找一样一件事出来，我最不喜欢是什么呢？我最喜欢是什么呢？这样。 但通常最后讲到最后是不讲的。 啊、 你有没有看电视剧呢？我觉得凶手是。跟住就冇咗嘅，跟住佢唔会讲得埋噶嘛，系咪先？ 即系写到最重要嗰个点。 我觉得人生最开心嘅就系边个最好咧？系省略号， 省略号， 写唔到咁样。 咁佢咧就话好多嘅年轻一辈，因为参加嘅朋友啦，二十几岁嘅，佢哋都写下嘅时候咧，同埋读嘅时候咧，都忍唔住喊、 嗯， 因为发觉、有好多嘅体会啊，真系、哦。原来我哋成日过日子嘅时候，冇谂到有一样嘢，我真系原来我好中意。但系当我如果要同佢讲拜拜嘅时候咧，嗰种嘅离别好唔舍得啊。又或者有啲嘅甚至乎簡單啲嘅食物啊，如果我又食唔到嘅，我又覺得好唔開心啊，從而令到大家覺得咧生命嗰個可貴。 咁似你同阿小小白講嘢嗰種方法嘅、 都有相同嘅套路。不過佢仲玩多一樣嘢，就係、是、好似頭先鐘哥你所講咧，香港都體驗過，就係、是、佢可以入去呢一個嘅 棺 材嗰度，棺木入邊喺棺木嗰度咧，佢哋都係著住啲衫嘅，係啦，跟住咧亦都會喺個棺木入邊啦，咁啊會幫佢哋。韓國嗰方面啦，會幫我哋冚埋個蓋，咁當然有空氣透翻俾佢哋啦。咁冚埋個蓋之後咧，佢哋話有十分鐘嘅時間俾佢哋完完全全一個體會嚟嘅、 嗯， 即係入邊咧就最靜局嘅十分鐘，去到諗翻整個嘅靈堂發生嘅事情啦，由佢自己寫信啊、揀相片啊，甚至乎讀出嚟啊、見到啲親朋好友，聽到佢自己心底嘅説話，因為係佢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回憶翻佢自己嘅事情，喺入邊靜局十分鐘嘅時候，就係佢最關鍵回憶。自己人生的时候 想到的一定会是为什么吸血僵尸会成日瞓呢晚晚都瞓咁辛苦咁局促点解吸血僵尸要咁样做 系咧点解唔装个电视机喺度咧 最多就有个 mon 喺上面可以睇咁样 系啊 好啦四千几蚊咁你嗰啲参加者睇完之后觉得抵唔抵先 佢哋觉得抵 咁啊即系抵死咯。 他们就觉得抵死了 真的抵死 都是想带出一些生命的教育、生命的意义、令大家就会珍惜回眼前自己所爱的东西也、都会觉得我自己原来一直以来不喜欢的东西呢其实冇乜所谓啊，唔中意咪由得佢咯， 硬系要俾钱先学到嘢嘅， 真 系， 真系 嘅， 系 嘛？其实喺平时啊，喺屋企坐喺度两粒钟，可能你都谂到嘅。 或者听九点半钟、两零钟都 系啦，听多啲心机，悭翻啲钱，又体会到生命嘅意义， 好简单， 几好。 人生系一个旅程嚟嘅啫， 系啊。 同埋最紧要就系记住你学到嘅嘢啦， 系啊，开开心心又一日啦吓。 或在星期五零时完成采样，部分区域在星期五正午十二点完成采样。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昨晚发布通告，检测对象相信包括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有关联的居家隔离人员，已经转移到其他医院治疗的非新型肺炎患者。市域内中高风险区域人员和集中医学观察隔离点隔离人员，

晨光财经第一线。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你哋好。 系啊，咁啊星期四嘅早上睇下港股嘅表现先啦吓，咁啊琴日港股啦就麻麻地，咁啊见到啲 ATM 咧都有啲回吐嘅迹象，咁不过咧美市都有得升嘅，不过升幅又收窄啦，升54点啊，国企指数都升48点。咁至于咧美股方面啊继续创新高啦，当然要交俾我哋股评人朋友 Dicky 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Dicky。 好，咁都系嗰句啦，呢段时间我哋都习以为常噶啦。当美股咧继续续创新高，嗰三大指数咧一路都系咧一路爬楼梯，甚至乎咧有阵时佢都地板油噶。咁但系我哋个香港股市咧都真系唔知做乜嘢啊，唔入后方好似已经系即系多谢佢要还神汤鸡嗰只咁样咧。不过咁嗱，依一秒钟咧，我谂我哋都系扯战扯走啦，亦都相信香港嘅朋友咧都有啲国际视野，唔系净系得啲香港股票嘅。因为如果你净系得啲香港股票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唉，即系咧都已经唔系好想再睇啦。不过其实再谂深一层咧，又唔系咁样嘅，因为其实无论你喺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市场。总会有一啲股份呢比起所谓嘅主要指标性嘅指数呢係表现更好嘅。咁嗱呢段时间呢就咁睇个恒生指数真係除咗用乏善足陈嚟形容呢，咁如果再要形容就简单啲讲，就其实冇眼睇就得㗎啦。因为呢个表现呢都真係差到冇人有嗰隻。咁但係呢真係喺啱啱尋日啦，整体你话是不是好差呢？喂，唔好忘记噃，之前呢连25,000都穿过㗎，而家呢就上返嚟啦，虽然27,000又好似呢都未到到咁。咁但呢亦都会见到呢啲传统旧经济股份呢都慢慢做返好啲啦。譬如话内地人民银行啦，亦都回购操作啦。咁再加埋呢就係睇嚟呢即係嗰啲由反垄断啊、网络安全啊，跟住逐个行业呢去加强监管啊，哇真係乜嘢都有份㗎啦。手机游戏啦，跟住呢婴儿配方粉啦。再讲落去呢，哇，民办教育啊，补习啦，唔好讲呢啲啦。咁但係到现在呢好似即係仲係陆续有嚟嘅。而家讲緊一啲即係网上卖保险又会讲到啊，即係其实你哋有冇一啲即係违规啊，甚至乎即係夸大其词啊咁。咁所以其实呢大家都会睇到政策嘅方向呢都係比较集中喺一啲呢寡头垄断啦、甚至乎涉及呢网络信息安全隐患啦、仲有呢就可能係呢个最关键啦，就係、是、荼毒一啲青少年啊，呢个就最大罪。咁但係呢简单啲一句啦，如果你话你唔系买嗰啲嘅冇事㗎喎、好似我成日都讲一啲譬如话比较系风险低啦，甚至乎呢亦都系可以话系进可攻退可守，例如某一啲房地产信托基金啊，例如本港香港即系比较大嗰啲呢，由领展啊、兆富产业信托，佢哋啲股价咪一路都喺个高位嗰度徘徊。咁甚至乎再讲落去一啲嘅汽车股跌啦跌下，即其实咁讲啊，一路升下升下之后回下，跟住又再升过，其实咧都系比个指数好得多。咁当然亦都比较睇个别嘅股份啦。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咧，大家唔好气馁，都系咧要继续咧就系话把握一啲嘅机会嘅。咁当然即系纯粹讲个恒指表现咧就无甚了了噶啦。咁呢个大家都知噶啦，始终恒生指数都系嗰几只成分股嘅啫。咁你如果你买到一啲唔系嗰几只成分股，又话到或者买到喺嗰几只成分股里边，即系比较叻啲嘅一两只咧，咁都唔会太失望嘅。 嗱，我成日有个谂法嘅，所以今日咧好想同阿 Dicky 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谂得错嘅话咧，就快啲纠正翻我。即系我成日觉得嗱，搵股票搵得咁辛苦，成日要做功课，每一只谂得咁辛苦，谂到最后，我经常咧就话，不如买港交所啦，唔使烦啊嘛。因为只只最后都关佢事嘅，即系等于你喺一个商场里边，你搵间铺头，咁你去想谂下做咩生意。我话你咁辛苦租个铺嚟做生意，不如你直头买咗个商场啦。咁因为所有嘢就关你事，必定赚噶嘛。系咪不如提高一线港交所其实系最好呢？ 真心講啦，鍾哥，呢個係一個即係都相當具智慧嘅一個嘅選擇嚟嘅，因為都係嗰句啦，最終如果你話喺成個商場生意都好啊，咁啊梗係啊最賺錢就係個商場經營者，呢個絕對係正確嘅即係思考方向啦。咁你講開港交所咧，我話真係要講一講港交所嘅，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啱啱咧又放榜啊，又出咗業績啦。系啦，表現啊都幾好，其實咧半年都多賺26%啦，多唔多咧？其實咧你知啦，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同預期比較嘅，即係阿仔考成點啊？咁睇下之前點同阿媽講嘅啫。如果你之前係講起碼都80-90分啦，咁出到嚟而家70-0咧，咁阿媽就可能已經會用凌厲嘅眼神就望住你嘅。咁而家就有少少呢個情況， 賺唔夠啊！ 系都唔系咁差嘅，即系其实个业绩系 OK， 只不过系大家估得系更好咁解。嗱，不过咧，即系纯粹讲基本面啦，都要即系讲少少俾大家听。喺呢段时间咧，几样嘢都会利好强嘅。第一，成交金额按年都回升翻。第二咧，当中美 V 运运 V 运运嗰啲博弈继续咧，唔使问噶啦，亦都唔使谂啦。总之而家内地嘅政策咧就唔会咁容易再俾啲中国嘅企业咧去美国上市，而美国咧亦都唔会咁容易咧就俾啲中国嘅企业咧喺佢哋嗰边上市。哎，唔该晒 ，thank you， 咁啊最好啦。全世界嚟晒香港上市，咁就系掂咯。咁所以咧，即系讲紧譬如话美国啲中概股回归，而家佢哋兴唔系玩第二上市噶啦，兴玩两边都第一上市啊，过去都有介绍。过噶啦，因为如果两地都同步第一咧，咁就好处，起码咧就可以入到港股通噶嘛。咁所以即系呢样嘢咧都有排做嘅。咁仲有咧，亦都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就算内地A 股啦，你话喂有科创板噶咯都，咁大家即系所有嘢嘅定位都有啲唔同。咁甚至乎即系内地同香港 A H 两地同步上市呢、這个冇抵触啊嘛，即系呢个系一家亲嚟噶嘛吓，那个就博弈嚟噶嘛。咁所以咧，我都会觉得即系纯粹讲一个比较长。长线啲嘅一个嘅睇法啊，甚至乎一个比较即系好简单啦。咁你真系见到有增长噶嘛？咁不过就有一样嘢都系事实嚟嘅，就始终佢而家呢刻咧个估值咧相对地就唔系话特别好平。嗱，唔係話超貴，咁亦都再加上咧個股價喺過去呢一個月度咧，其實都好波動下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好就好噶啦，但係佢個股價穩定性咧就唔會話好似我成日都講一啲，唔想有風險又好驚波幅啊，香港電燈啊，香港電訊就唔係嗰種咯，即係佢都係會即係大上大落嘅。不過如果長遠啲嚟講咧，呢只股份都係投資組合裏面可以係話即係需要具備嘅一隻咯。 嗯，喂，讲到期望管理咧，我都想问埋 Dicky 呢一只啊，国泰啊，咁啊，国泰咧，旧年年底重组啊嘛，咁啊，开支咧话大削40%，咁今日见到报纸又讲佢个亏损咧就收窄至到75億，咁啊，同埋咧就话佢哋都有个目标嘅，希望第四季嘅客运能力咧可以回复翻去到疫前嘅30% 水平咁样啦，咁啊，望落去咧，即系好似最艰难或者大家最惊嘅时候系咪已经过咗咧？咁啊，同埋咧见到佢嘅现股价咧，比佢最高位嗰阵时。其实都跌咗，有几乎1/3咁多噶啦。有冇空间嚟紧会睇翻好少少，或者大家打一齐针啊，咁啊有得复飞嘅时候咧，佢有一个比较大啲嘅上升空间咧。Dicky 你点睇啊？ 系嗱，即系如果真系好客观讲咧，都可以有四个字形容啦，否极泰来啦。你话而家好好就升唔上噶啦，咁但系咧，即系最衰嘅，我都但愿都希望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我谂咧，即系。全世界地球人類咧，而家最缺嘅一樣嘢咧，就係咧旅行咯。可能咧好多嘢都已經係回復正常，但旅行就未嘅。當然我都即係身邊都有啲朋友都打曬針，譬如話冇小朋友嗰啲，佢哋都會飛嘅啦。有真係有呢啲朋友啦，已經，但係都係少數咯。嗱，就算睇翻盤數咧嚇，中期純粹講個營業額按年都係勁跌42%嘅。咁但係虧損就真係好似 Kitty 咁講啦，蝕少咗啦，即係簡單啲。本来去年同期蝕成98億，而家係78啦，咁都好過即係蝕多咗嘅嚇。咁如果你話依一秒鐘即係大家可能唯一見到就係唔係啊？機場都人山人海，但係嗰啲移民去一次嘅啫，唔通嗰啲又會話拖男帶女啊？喺嗰個機場度又消費啊，跟住咧又會坐商務客位啊，跟住又會食好多嘢，即係唔係嗰種心態，唔係嗰種精神狀態咯。所以真係要有得即係恢復到一定程度嘅旅客嘅旅遊。好咧，先至可能会好啲咯。咁到而家呢一秒钟，譬如话你话啊，即系纯粹讲七八月咁讲或者八月啦，咁 某程度上呢都可能是两样客的，一是移民，二呢就是啲留学生。咁、啊，但是即是都是要讲嗰句啦，即是要全球的疫情都要慢慢受控，打针，咁但是打针又有又有变种病毒我哋要面对。咁所以我只可以讲就是而家即是最差的情况，以至到佢哋嘅业绩个亏损呢有望呢都是慢慢即係會改善翻啲嘅，同埋而睇得到呢個好客觀嘅數字咧，就係話，即係嗰個每個月嗰個現金嘅消耗咧，其實都係慢慢一路減少，即係起碼都睇少啲啦，即係可能十億留下，咁所以咧就呢一個都會係令到間公司咧可以即係慢慢。講得簡單直接了當啲，捱住先啦，咁都係靜待啦，全球疫情受控，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從過正常生活去旅行，咁佢自然就可以再到即係起飛啦。 係啊，咁全球復飛呢股價先會起飛啊，咁都 Dicky 都好認同 Dicky 嘅觀點。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多謝三位， 多謝 Dicky， 拜拜 Dicky，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好，咁啊，仲有两分零钟嘅时间，揾埋小白出嚟讲下呢一个优惠先啦吓。咁啊，钟哥呢、這个优惠为你而设，只要你中意食雪糕，又中意食月饼，咁啊，雪糕月饼唔知啱唔啱你食咧吓？ 雪糕月饼其实就唔系月饼啦，佢系雪糕嚟噶嘛。 咁啊啱啊，因为我记得你话麻麻地月饼啊嘛。 系啊，但系雪糕月饼你啱啱食， 我当雪糕食啊嘛。 雪糕 OK 啊 ，OK 啊。嗱，啱啱睇到咧有个六四折嘅优惠啊吓，咁、都几抵啦。咁因为你用某一种嘅信用卡咧去预早啊早鸟咧。就六四折咁啊，平好多噶，即系大概半价就可以买得到呢盒月饼咯。谂住孝敬下你，点睇啊？ 但系雪糕月饼咧，你要买咗攞咗之后即刻俾我先得。如果唔系好烦，你又用又 佢俾张券你咯，你自己去换啦。 系啦系啦，俾张券你，好唔好啊？ 好啊，即系我都要讲个英文就 such a good idea。 系啊，喂，其实今次咁日咧，好多时候送月饼咧都系送一张纸嘅，即系头先 Kitty 讲啦，啱啊，就系一张兑换券啦。咁你攞住张兑换券咧。就去个柜台嗰度换换，你中意 好似好冇诚意咁样啊？ 唔系啊， 成盒怼俾你噶嘛，而家俾张纸你咁样， 唔紧要啦，心意心意 啊，我冇所谓噶， 系你 有得食就得啊。 好啦，咁啊睇下系咪真系用嗰啲信用卡可以抵玩啲啦？咁啊自己啦，再上网睇下啲商业嘅条款啦，因为有阵时啊买两盒又平啲，啊买一盒又贵啲，咁啊即系近排咧近住中秋啊，好多呢啲优惠咧都会出台噶啦。咁透过呢一个环节咧，就会啊将啲资讯放送俾大家啦， 系啊，早鸟优惠啊，系啊，就平好多啊！我见网上面嗰啲都平几廿蚊噶， 系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二日系一年嘅第22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41日。1990年八月十二号，美国女古生物学家苏亨德利克森。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哈燕河印第安保留地发现世界上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具雷克斯暴龙化石。化石亦用这位女古生物学家名字命名，称为苏。雷克斯暴龙存活于6700至6550万年前。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在1997年10月4号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主持的拍卖中以836万美元购得，成为博物馆的永久藏品。8月12号出生的朋友会在专业层面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护古老智慧、律法与技艺，是传统的捍卫者，视知识为力量的象征，容易处于脚步错乱之中，招惹妒忌及敌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事实真相的考古学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存活在地球的岁月，改变大自然的速度是不是远比所有生物为高？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嘅听众，大家好。今朝早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今日登场嘅美与健生活博览啦，同埋同期嘅年终盛事美食博览，一年五日咧就会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直至到八月十六号嘅。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届博览嘅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诶、hey, ，早晨啊！今年嘅美与健生活博览咧，就有超过咧100个展商系为大家带嚟多款优质嘅美妆产品啦、护发用品同埋养生保健产品等等嘅。今年我哋好开心啦，就有4个嘅展团咧系会嚟到参与嘅。咁分别咧就系香港美容业总会啦、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国际美容健康总联合会同埋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嘅。咁佢哋咧系会带嚟各式各样嘅美健产品咧系俾大家选购嘅。 阿 Baron 啊，咁唔知道有冇啲咩特色产品可以推介俾中意扮靓同埋关注健康嘅朋友呢？ 咁啊，通常關注健康嘅朋友咧，都中意咧用一啲天然嘅產品嘅。咁好似咧，大家今次可以嚟睇下咧，呢個嚟自韓國嘅一個天然洗護產品啊。咁佢哋就包括咧沐浴露啦，同埋洗頭水咧，係可以咧係自選加入唔同功效嘅精華嘅。咁當中咧有 90% 以上嘅成分咧，都係從呢個天然原料啦，同埋呢個草本細胞咧係培植出嚟，叫做天然嘅生物活性成分。咁所以咧，對於一啲有敏感皮膚嘅朋友咧，都會啱用。而另外咧，亦都有嚟自日本嘅呢个电子嘅针灸仪啦，咁就有齐温热疗法、高频震动疗法、气压按摩、低频电子同埋一个贴片疗法等五大嘅功能嘅，咁咧系可以帮助用家咧系促进血液循环啦，同埋舒缓肌肉酸痛噶。咁另外咧就仲有展商咧系会带嚟咧一个食物敏感嘅快速测试机啊。咁咧呢个机咧可以侦测到啦吓40种咧常见嘅食物嘅种类嘅，咁只系咧用一个好简单步骤嘅测试。咁咧成個過程都只係30分鐘嘅啫，咁咧就可以測試到噶啦，咁亦都唔使等呢個實驗室嘅報告，咁啊好方便快捷嘅。 嗯，展覽期間咧，唔知道會唔會都有啲特別嘅節目啦，咁啊俾入場嘅人士可以參加咁咧。阿 Baron 啊，同埋咧可唔可以都同時介紹埋今日有啲咩精彩活動咁咧？ 好啊，咁咧其實我哋喺呢個博覽都會舉辦好多精彩嘅節目啦。咁好似咧星期六咧，我哋就會有上門收納服務嘅創辦人啊林翠君咧。就會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不同嘅收納 tips 啦，咁亦都可以教大家咧點樣斷捨離同埋執翻靚間屋嘅。咁另外啦，我哋都請到咧呢個美容及養生美食專家阿 Yoko Zeng 咧，就會喺星期日咧就會嚟到現場咧，係教大家咧係點樣去拯救口罩肌啊，咁即係解決咧戴口罩戴得耐嗰個肌膚泛紅啊，同埋敏感啊，以及有呢個暗粒等等嘅皮膚問題嘅。咁至於咧，如果係今日入場嘅朋友咧，就除咗可以睇到咧，我哋請咗呢個法籍嘅名厨 Tina Barrett 咧，系即场示范咧去烹调纯素料理啦。咁仲有咧，我哋有本地嘅咖啡店嘅创办人咧，亦都会嚟到示范咧冲调特色咖啡噶。咁而韩国嘅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嘅代表咧，亦都会嚟到咧系示范点样去腌制咧正宗嘅韩国泡菜嘅。咁今日咧仲会有呢个卫生署嘅代表啦，系嚟到主持咧升级有形食肆推介。咁同埋咧香港食品科技协会咧会举办唔同嘅食品科技讲座嘅，好似讲下咧微波炉煮食啦、植物肉啦、分子料理同埋点样去烹调最好食嘅蛋嘅，咁大家一到听咧就可以满载而归啦。 嗱，八月嘅展览咧一向都系深受大家欢迎嘅，唔知道会场咧会唔会有啲咩防疫嘅措施？阿 Baron 都同我哋简介一下。 系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因为为咗保障大家嘅安全同健康咧，其实我哋大会同埋呢个会展中心咧都会继续采取咧我哋之前书展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咁当中包括有咧，我哋系要求所有现场嘅工作人员啦，同埋展商咧，都必须要咧提供呢个2019冠状病毒病核酸测试嘅阴性结果证明，或者咧系完成咗2剂嘅疫苗接种咧，咁先至可以入场工作嘅。咁而参观人士咧就需要咧系透过呢个安心出行嘅 app 啦，系喺入口嗰度扫一扫呢个安心出行啦，又或者咧系填写咧表格嘅。咁而所有嘅入场人士咧，必须要系时刻都系佩戴

能够在任何时间帮你将屋企每个角落打扫干净。 再不是呢，简送矫正坐垫、 USB 食物料理机、连厨房绑、智能除菌衣柜、智能厕所板都可以。 咦，你朋友有没有养宠物啊？送个智能宠物机械人给他啱不啱啊？ 哇，为什么你们知道这么多特别的家居用品的？ 你都可以的，资料在这里自己看啦。 8月12号至16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有一个香港贸发局家电家品博览，会介绍今季新兴的家电用品。 冇错啦，包你揀到一份有品味又够潮的入伙礼物俾你朋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阿奥。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呢个咧又系一个年代的分野，睇下你点样称呼呢一套卡通片。以前咧就叫做《宠物小精灵》，咁啊即系后生啊，后生唔识啊，唔识《宠物小精灵》嘅。而家叫做乜嘢啊？《精灵宝可梦》啊，都我唔识啊。边个系《精灵宝可梦》咧？我唔知佢系 边个。 Pokemon 啊 ，Pokemon 系啦。咁因为佢个全写就系 Pocket Monster 啊嘛，即系有啲地方本来系叫佢做口袋怪兽嘅，我见过。 系啊，即系而家先知道。 系啊，你揾翻 地方又唔同译法。 咁口袋精灵定口袋怪兽嘅，咁佢就用翻个意思嚟译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呢个大中华地区咧，就应该统一咗咧，就系用佢嗰个原本系啊 Pokemon 咧，咁就系用音译啊，就变成咗宝可梦，就即系嗱，又系等于叮当同哆啦 A 梦咁咯，即系你用唔同嘅方法叫佢，就代表咗你嘅年纪啦。 嗯，不过比卡超依然系净系识得嗌比卡超咁 样。佢冇识得讲多啲嘢噶，唔系，除咗个新嗰个真人电影版，咪讲多咗好多嘢咯。即系电影版荷里活嗰、那个就系不断讲嘢噶嘛，嗰只宝可梦 咁恐怖。 系啊， 哇， 就同我哋睇卡通片嗰个咧个分别就都几大下嘅，但系个样系一样嘅。 我成日喺度谂咧，即系佢做配音，即系配比加超嗰个人咧，系咪好低人工噶咧？ 点解咧？ 佢只要录一次皮卡丘，或者可能系录几个唔同语气嘅皮卡丘咧，佢收工噶咯。 其实系另外一个角色都帮佢配埋嘅， 即系冇一个专属嘅演员， 即系包晒一扎咁啊！即系或者系出边叫茶水阿姐嚟录两句啦，咁就系嗰啲系嘛？ 系啊，咁但系呢套卡通片咧，其实背后都有好多故事嘅，即系譬如佢原本都系一个 game 嚟噶，就变咗卡通片好受欢迎咁样啦。咁但系咧，曾经咧都有好多小插曲嘅，系佢最初嘅时候喺日本播放咧，因为佢皮卡丘咧系会放电噶嘛，咁佢放电嘅时候就因为有一啲嘅特效啊，即系荧光会闪下闪下，咁点知咧有啲小朋友可能睇完之后咧。有啲生理上好唔舒服嘅反應，跟住咧就令到呢套卡通片突然之間要停播嘅，即係要撳咗先啊！咁直至到即係完咗件事，咁當然啦，製作公司就將呢個畫面都剔除咗啦，改咗另一啲特效咁樣啦，先至可以繼續播。殊不知繼續播之後咧，嗰、那個熱潮先慢慢上升。 嗯、哇！真係唔記得係有雞先定有蛋先啦、嗯，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嗰隻遊戲咧佢出嘅時候，即係大家唔知係乜啊，同埋佢係。呢、这、一個嘅比加超咧，或者 Pokemon 呢一個系列係救咗個遊戲公司全家㗎嘛？ 係 㗎，係啊，咁所以究竟係個遊戲爆紅，令到卡通都勁啊，定係還是其實兩者係同時間一齊紅嘅咧？ 呢啲叫咩啊？即係一人得道啊，所有人都得救咁樣咯。 即係一家大細靠曬你。 係啊。 動漫天空小説《寵物小精靈》。 一开场已经是宠物小精灵联赛最后一个回合了，竞技场里面坐满晒人，个个都睇得好投入，除了现场观众之外，睇緊电视直播的是他， 我个名字叫做小智， 这个少年就是小智，今年10岁，住的地方叫做纯白镇， 只要年满10岁，就可以攞到宠物小精灵嘅许可证啊！ 呢个镇嘅精灵研究家大木博士会送一只宠物小精灵俾入门者噶。 为咗成为精灵训练员，我要出外修行。我而家要向全世界嘅宠物小精灵宣布，我一定会成为精灵训练员，应该系精灵掌门人至啱。无论如何，我都会达到目标噶。 妈妈就话啦： 小智啊，你做咩仲唔瞓啊？ 小智因为听日要出发，太紧张，所以瞓唔着。 第一集就系你啦，宠物小精灵。 小智终于瞓得着啦，但系发梦都挂住啲宠物小精灵、啊。 奇异种子容易饲养，非常适合初学者。车厘龟仲有小火龙。 天光啦！由于小智成晚瞓得唔好，竟然喺咁重要嘅日子瞓过笼，梗系嗱嗱声出门口赶去大木博士嗰度啦。见到大木博士个孙小茂啊， 小茂系你啊？ 叫我茂公子啦，要加公子两个字噶。话时话咁大日子，你居然会迟到、啊，作为我嘅对手，一开始你已经输咗俾我啦。 你系咪已经攞咗宠物小精灵啦？ 梗系攞咗啦！我茂公子一定会成为精灵掌门人，令到全世界都会识得纯白真。 小智终于见到大木博士啦，仲话已经10岁，点都要攞翻只宠物小精灵。但系由于小智迟到，车厘龟、奇异种子、小火龙都冇晒啦。大木博士咁讲： 哦，呢啲全部俾冇迟到嘅人拣咗啦。无论系搭车翻工，亦或系攞宠物小精灵。只要你迟一步，就玩完啦！ 我而家一只宠物小精灵都冇，点出发啊？ 哦，我仲有一只嘅，剩翻落嚟呢只其实有啲问题嘅。 我今朝唔知想迟到，我都有问题啦。 大木博士见到小智咁乖，决定将呢只宠物小精灵俾佢。小智打开精灵球，发出一道强光，竟然系佢。 皮卡丘。 啊，佢就系叫做比加超啦！ 哇，好可爱啊！多多指教。 点知比加超突然发电，小智梗系俾佢电到啦！ 啊！ 哦，因为佢好怕丑，对人好抗拒，乱咁掂佢就会咁噶啦。 之后仲俾埋精灵图鉴同埋精灵球小智添。小智同比加超正式出发啦！比加超唔肯翻入精灵球嗰度，小智唯有用条绳拖住佢行咯。 比卡超，唔通你想我哋一直都系咁咩？你系咪唔鍾意我啊？ 比卡超， 但系我好鍾意你喎。点都好啦，你始终系我养嘅宠物小精灵嚟㗎。你听下我讲嘢都好应该啫。 小智打开精灵图鉴，有咁嘅广播。 由人类饲养嘅宠物小精灵，通常喺精灵球里边唔出嚟嘅，但系都有例外，有啲宠物小精灵系唔中意入精灵球嘅。 小智听完之后就解开咗比卡超条绳，仲话同佢做好朋友添。呢、這个时候波波出现啦。 波波，空中嘅宠物小精灵，系识飞嘅宠物小精灵当中最温顺、最容易捉嘅，最啱系俾初入门嘅小事牛刀。 小智叫比卡超一齐捉波波，点知比卡超唔制，小智唯有自己去捉啦。 如果我连一只波波都捉唔到，仲点做精灵掌门人啊？精灵球去啦！ 小智向波波抛出精灵球，精灵球将波波收咗入去，但系俾佢走甩咗。小智唔明啦， 要捉宠物小精灵，要揾另一只宠物小精灵打赢佢。 因为比卡超未肯帮手啊，小智再嚟谂住用件衫去捉佢啦，当然又系捉唔到，仲俾风吹咗上天。 系波波嘅绝技，小型龙卷风，然后仲会踢沙。 话口未完，一大堆沙扑向小智，然后又见到森林里边嘅宠物小精灵小哥达。小智试下用石仔掟佢啦，点知掟到鬼雀。 鬼雀同波波唔同。是凶恶的鸟类，喜欢袭击人类和他们养的宠物小精灵。 跟着鬼雀开始袭击小智，还冲向比加超。 鬼雀用石头钉你那个是我。 野生的宠物小精灵会对人类养的宠物小精灵产生敌意。 正当鬼雀想对比卡超作出最后攻击的时候，比卡超突然发出电力击中鬼雀，鬼雀跌了落地，跟住叫了一大批鬼雀过来帮手。 比卡超都是走先啦， 比卡超 跟住两个一起走，鬼雀一路追住他们穿过森林，比卡超走不切，还被班鬼雀围住来啄。 我会保护你的。 终于无路可走了，因为走到悬崖边 没办法了， 然后抱住比卡超跳了下去，跌了落湖底，随着水流冲走了。岸的另一边有一个女仔在那钓鱼，她就是小霞，以为钓到大鱼，谁知原来钓起的是小智和比卡超。小霞见到比卡超受了伤，还打了小智一巴。 哎呀，你怎会搞到只宠物小精灵这样的？这里附近的常青市中心可以医到他的，快点去吧。 是什么医院来的？ 是宠物小精灵医院。 同一时间整班鬼雀追到来了，小智借了小霞的单车，想着可以走得快点，走过大草原的时候突然行雷落雨，小智和比卡超跌低了。小智见到比卡超动都不动，拿出精灵球。 我知道你不喜欢回入去，但是你入回去会安全一点，其他嘢就交给我了。 小智用身体挡住班鬼雀，比卡超见到好感动啊，他没回入去精灵球，还走了上小智的头，再跳向班鬼雀，突然行雷咁啱打落比卡超那里，还发出好强的光啊，之后当然是雨过天青啦。小智和比卡超瞓咗喺地下，佢哋冇事啦。望住天空，有一只金色嘅雀飞过。 哦，佢系 资料不足，呢、這个世界仲有好多宠物小精灵系未被发现嘅。 佢哋两个正式开始咗漫长嘅冒险旅程啦。你数唔数到今集一共讲过几多种宠物小精灵呢？ 崔洁彤饰演小智，林慧饰演比家超妈妈，小霞白元浩饰演精灵图鉴，阿奥饰演小茂，梁学希饰演大木博士，梁荣忠饰演旁白。 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踏在漫长路凭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希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信训练那宠物精英。卡斯Pokemon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成弹作 I love Pokemon， 原来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 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呢？如果你约咗一个朋友，但系去到见面嘅时候，佢同你讲一句 ，Je vous aime, je vous aime， 到底佢系讲紧乜嘢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先讲到，如果有人同你讲 ，Tu es en hauteur， Tu es en hauteur， 到底佢系乜嘢意思呢？喺解释呢句说话真正嘅意思之前，不如同你讲下法国人嘅一个小礼仪啊！法国人其实有一个叫做礼貌的迟到嘅礼仪。所谓礼貌嘅迟到，就系每一次约咗朋友嘅时候，佢哋都会大概迟15分钟。呢15分钟就是我哋讲嘅礼貌的迟到，因为佢要留时间俾主人家准备啊、打扫啊、执拾啊、打点啊等等。虽然咁样听起嚟都有少少似系一个开脱嘅理由，系咪揾藉口呢？但系呢一种迟到嘅方式，正正就系法国人嘅传统观念。如果你下一次约咗法国嘅朋友，而佢迟到嘅时候，你就唔使讲呢一句，主要觉得。Tu es en retard， 即是说 You are late， You are late，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迟到15分钟的话根本不算是迟到，反而是礼貌地等你作好准备。不过如果迟了两个钟、三个钟、四个钟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说 Tu es en retard， Tu es en retard， 因为这样就真的迟到了。 奥运啊完咗啦， 系 咪先？咁啊嚟紧有残奥啦，咁啊但系咧啊好多即系得到奖牌嘅运动员咧，即系可以用几个字嚟形容，我哋香港选手又有啊，衣锦还乡啊，日本选手都有啊，点解日本选手会衣锦还乡？明明已经日本做噶啦，喺东京做奥运，咁、如果喺其他城市嘅运动员，其实都要去东京咧、比赛嘅，咁、如果你翻屋企，即系譬如佢住名古屋嘅。都叫翻屋企啊，都叫衣锦还乡啊，系咪？得意啦！咁啊，翻到去屋企嘅时候咧，咁啊，好开心啦，攞金牌，于是乎啲市长就接见佢啦，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啊，都会揾特首，又可能有 party 啊，又成，即系接待翻啲金牌运动员啊，有奖牌嘅都好好啊，系咪？又多谢其他运动员嘅付出啦，咁样。好啦，咁呢一位名古屋嘅朋友啦，运动员啦，佢咧就喺呢一个垒球嘅比赛嗰度攞咗面金牌噶嘛，佢、就系20岁嘅投手啊，后藤希有依。啊，后藤希友，后藤希友咁就翻到去呢一个乡下度啦。咁啊，名古屋市长啊河川龙之咁啊去接见佢啦。 系， 不过做一样嘢， 系， 我都觉得点解要咁做咧？攞住块金牌都唔紧要，一齐影相系啦，唔紧要嘅，好开心事嚟嘅。佢即系咬人哋个金牌， 哦，兴奋咧就系同埋呢个都约定俗成、 就是，即系好似以前成日喂有啲金喎，咬咬佢先啦。嗰只嘅风格，攞住个金牌之后就咬咗佢，咬咗个金牌一啖。咁啊，当然啦。这个金牌大家都知道其实是用啲 电子废料 去到回收，即是全日本即是当时动员咗回收咗好多嘅电子废料，又回收塑胶做嗰个台嘛，颁奖台。咁电子废料方面呢又去做咗呢啲嘅金牌出嚟，银牌铜牌都系。咁佢一见到嘅时候呢，哇，真开心到咬咗个金牌一啖啦。 有冇 lift 咗咁？ 嗱，有冇 lift 到咧？我就睇唔到。不過咧， 因為平時係話試下佢係咪真金，跟住咬 啦，就有啲狠噶嘛。 係啦，咬唔甩嘅咁啊，係嘛？ 跟住咧就話到呢位20歲嘅投球手啦，咁啊後藤小姐咧。 佢見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佢都打咗個突。 嗯， 係點解要咬我金牌咧？佢睇佢點解要咬我金牌？因為記者問翻佢。第二個、就是、 我個市長咬啊，最過分 市長咬，冇錯啦。 市長一見到興奮起上嚟， 佢睇住自己塊金牌俾阿市長咬咗一啖。咁啊，好彩佢戴咗口罩，冇睇到佢講咩啦嗰陣時。但係咧問翻佢 市長冇戴口罩嘛？ 市長冇戴口罩， 呢個先係問題。 呢個先係問題啦。 疫情咁嚴重， 疫情嚴重。第二咧，佢問都唔問人，我可唔可以咬？可唔可以咩點啊點樣點樣？ 可唔可以咬你一啖啊？咬你個金牌、啊。 跟住咧，而家呢位後藤嘅投手咧，佢更加就係話到講咗句。我想換翻塊金牌，係啊，咁嗱，而家件事就開始發酵啦。 咁邊個要呢塊俾人？ 當然呢、這個 市長咯， 呢位市長咧就一定係而家千夫所指中，即係現在進行式嚟嘅呢個。而家就傳媒又好啦，或者係日本市民都覺得真係好唔啱一件事。其次咧就係真係大家探討緊，到底呢塊金牌。被人咬咗一啖，可唔可以換翻塊金牌俾呢位選手咧？咁樣 係幾有趣，我覺得呢個題目啊， 一定有事兵嘅， 冇乜嘢擺曬落口先得㗎， 係咯、疫情啊。 现场就冇挤塞噶啦，经过咧要小心，就系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咁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嘅快线就有坏车，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嘅快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智乐花园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只是后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那段至到泥围那段还是比较挤塞。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跟住渔港湾，就是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在太子道东，跟住渔港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奇德专新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港乐蓝色狂想曲， 香港管弦乐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音乐会，由指挥魏道安带领演奏珍纳舒特纳的变奏协奏曲， 以及火拍钢琴家黄慧贤的点题作品歌舒咏的蓝色狂想曲。 演艺盛会港乐蓝色狂想曲， 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go。 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通胀有放缓嘅迹象啊，有助舒缓联储局收水嘅压力啊。所以睇到咧，道指有得升啊，升220点啊，再创收市嘅新高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0点，亦都创咗收市嘅新高。至于咧科技股为主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就收报14765点啊，跌22点。美国七月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按月升咗0.5%，就符合预期啦。美国总统拜登咧就表示啊，就通胀而言咧，最新嘅 CPI 数据咧绝对系一个好消息。正所谓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有冇机会啊带埋呢啲好消息啊提振下港股咧？转个头，港股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這个环节阿 O 咧，当然要讲啲咧关于太阳能嘅嘢啦，因为都啊有太阳啊，朝头早咧又感觉上咧啊，第一太阳能啊环保一啲啦，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啊朝头早边个唔想见到太阳啊，咁啊又点样？即系我哋都听好多唔同政府宣传片啦，就系话啊点样可以加一啲太阳能电路板啊，咁啊又可以悭电啊，甚或乎有一个电费回赠咗咁样，好多唔同嘅呢一类嘅资讯啊，近呢几年就涌现啦。今日咧就特登请嚟阿安能可再生能源嘅 CEO 啦 ，Jeff 啦，同我哋倾下偈。Jeff， 早晨啊 ，Hello， 你好。 你引入太阳能呢个技术，由一开始有啲乜嘢令到你谂到启发到你啦吓？ 其实咧，我就喺澳洲读书翻嚟嘅。咁其實澳洲太陽能已經好普遍㗎啦，咁、不如咁講啦，你落雨你都會揾個水頭去裝住啲水佢啦， 係啊， 咁你太陽其實係能源嚟㗎嘛，同埋太陽係一個可再生能源，即係我哋叫做潔淨能源啦，就比燒煤燒炭天然氣係更加環保，咁就所以我就翻到嚟香港就會研究呢個關於太陽能嘅技術啦，咁就但係呢初頭就較為困難嘅，咁但係呢2018年嗰陣時呢政府就有一個新嘅計劃，就叫做可再生能源上網計劃，就係將呢個太陽能發到嘅電力呢去拼入返你本身或者大廈啦，或者你屋企個電網裏面呢，咁變咗可以直接使用啦，或者係去傳去其他嘅地方使用，咁就變咗佢有呢個計劃之後呢就呢、這個行業叫做蓬勃啦，就即係其實成個流程係咁樣啦。 但 最主要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都想即係我都有小朋友，咁我都想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個空氣乾淨啲啦， 個地球好啲啦，係啊，即係我哋成長嘅年代成日都睇嗰個政府宣傳片話地球先生病咗啦咁樣，又再加上今時今日大家對能源嘅需求係多咗嘅，點樣可以有其他生產到能源嘅方向咧？唔止係香港啦，以至內地啦，以至世界各地咧，都喺度探索緊嘅一個題目嚟嘅，你諗下，喂，第時又話家家户户都有一輛嘅電能車啦，咁係咪咁容易生產到電力咧？咁係咪傳統嘅生產電力方法就得咧？咁呢個都有個問號打咗出嚟啦。咁啊，再問下 Jeff 啦，嗱，咁啊，上到嚟呢個環節咧，就要講下啲創業經嘅，咁啊，問下你啦，創業嘅道路咧，即係每個人都冇可能係一帆風順嘅啦，有冇試過遇到挫折咧？ 其實我都創業咗好幾次噶啦， 喂，可以講下其實呢啲經驗咧，因為大家淨係睇到啊，今次話哇好勁喎，好多廣告喎、啊、，CEO 喎、啊，哇一定賺好多錢啦、啊。但係往往忽略咗咧，就係創業者或者企業家咧背後，我跌到幾多次，我付出幾多次，你又知咩？咁樣可以藉住呢個機會講下喎、啊、，Jeff。 其實我創業咗好幾次嘅，咁就第一次係失敗收場啦。 係、做咩生意嗰次？ 就其實我啱喺澳洲讀完書翻嚟咧。就試過係寫個網站，咁係喺個 online 度賣嘢嘅， 即係電商， 電商 啦，係啦係啦。 但係講緊係十幾年前嘅， 係啦，行得太快，可能嗰陣時 十幾年前就做 行得太快啦，可能當年嚟講，哇！如果依家做電商，仲唔係阿爸爸，定還是係有隻企鵝出咗嚟咁樣係咪啊？ 嗰陣時未有，嗰陣時未有阿里巴巴呢間公司，咪有可能係啱啱開始，但係。失敗原因就係時勢啦，即係嗰陣時科技股爆破，咁變咗就揾投資者好困難啦。咁同埋跟住就可能係因為我哋主要係因為嗰陣時電喺online買嘢就係美國人會買啦。咁 大撞正就係九一一禁運啦，啲嘢過唔到啊，咁變咗就塞咗喺度就都冇辦法啦，咁即係當一個經驗咯。 係咁嗱，嗰一次嘅經驗就時勢啦，你發現啊，有陣時我哋掌控唔到時勢，但係成本又可唔可以控制咧？仲有啲乜嘢可以諗咧？或者有咩 creative 嘅 idea， 即係可以走入個南海策略南海市場嗰度咧？你覺得？ 其實就都係睇中一個機會啦，咁盡力去做咯。其實。未必一定係得嘅，好老實嘅，未必係得嘅。咁如果個你又好努力去做，咁你又好creative， 咁變咗就容比人哋容易啲成功啦。 你頭先話創業過好幾次，第二次係乜嘢嘅工作咧嚇？ 其實之後咧，我就係去咗一啲工程公司度做嘅，即係我就創業完咗啦，失敗咗啦第一次， 咁 啊 打翻工 啦，沉澱落嚟啦，打翻工啦，咁就一做就可能做咗五六年啦，咁跟住就自己咧。就開咗間工程公司，係做裝修室內設計嗰啲咁樣。 因為本科可能都係讀類似嘅嘢，係咪 ？Jeff， 你 喺 澳洲， 其實又唔 係啊，你係讀咩？澳洲可能讀營養學咁樣係嘛？ 其實我本身係讀 banking finance， 都好奇怪啊，係 都唔係好奇怪。咁你管數都緊要啊，你做公司嘅老闆，條數一目了然，或者自己識得管都重要嘅。即係你工程都不外乎係控制成本同埋點樣可以獲取利潤之餘，啲師傅又留得住咁樣，那個都係一條大數嚟㗎，要計好佢。 係辛苦㗎，即係你都要，因為其實我做開工程，咁變咗我轉型。去做一個太陽能是比較容易啲嘅，因為其實我哋都要即係 deal with 好多師傅啦，咁佢都要靠佢哋去幫我哋做呢樣嘢啦。就點樣待人接物啦，各樣嘢其實就係喺我人生之前嗰十零廿年去 學習啦， 去學習咗咯，係啊係。咁都你話創業之前創業失敗，我覺得係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 啱啊啱啊， 係啊係，即係叫學懂咗。好多其他嘢，咁就係話你如果嗰陣時創業成功咗啦，係 啊，可能依家又做唔到太陽能咁即係叫做咁有社會責任嘅一個公司嘅面向啦。嗱，盈唔盈利咧，我就交翻俾阿 Jeff 去講啦，或者個市場有幾龐大啦。但係當市場龐大嘅時候，就會多咗好多唔同嘅競爭者，用商界嘅角度就係蠶食緊個利潤啦。咁啊，個 market share 究竟點樣可以維持得夠咧？不如咁啦，我哋下一集節目咧多啲講，即係關於太陽能啊，或者成個行業嘅發展，再加上就係、喂，可能現階段 OK， 下一個階段又 O 唔 OK 咧？咁啊，今集節目咧多謝啊 Jeff 啦，同我哋傾偈啊，下一集再同你傾傾佢好嘛？唔該 Jeff。 OK， 好。 日继续讲下酒，不过呢个系一个新嘅消息嚟噶。法国今年即系2021年咧，因为多变嘅气候同埋病毒侵袭啊，葡萄酒嘅产量咧跌至到去历史嘅低点啊。法国农业部今年嘅异常气候堪称本世纪初最严重嘅农业灾难咁话，包括咧令到酿制嘅葡萄咧都失收啦。据悉啦，今年四月开始发生噶啦。咁如果你话啊嚟紧有冇机会饮？属于今个年份的红酒都有所影响呢，其实都会啊。报道亦都指出呢，法国的葡萄园啊受灾的情况呢地区有所不同啊。包括一啲盛产葡萄的酒区，譬如 Burgundy 啊呢啲地方呢是重灾区添。按品种来划分呢， Chardonnay 呢就较早成熟，所以呢严重受伤害的程度就较高啊咁样。但是有一啲呢较迟成熟的品种呢就冇咁严重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唔知大家可唔可以从住酒杯之中寻找到一啲投资机遇呢？我是阿欧。 神光Morning Call。 好，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就系打咗俾阿仪嘅。早晨，阿仪，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呢？ 第一就要点俾我哋奥运嘅运动员啦，要多谢佢哋咁努力啦，咁好嘅成绩啦。咁但系我都要要多谢所有香港人啦，大家都咁支持佢哋啦，而都特别要多谢所有运动员背后嘅，无论系教练啦。医护人员啦，所有帮过佢哋嘅人啦，甚至乎佢哋嘅父母啦，因为咁 open mind 俾佢哋做全职啦，一件好唔容易嘅事嚟嘅。多谢晒所有嘅人，咁都希望香港人有呢啲咁振奋嘅事，都努力加油啦！我哋齐齐快啲抗击走呢、這个。Delta 同埋 COVID-19 啦，好等所有全世界嘅人都可以正常生活啦。 嗯，喂，嗱，奥运咁多个项目啦，咁当然港队嗰啲你都会支持。有冇边个项目睇到你最激动人心啊？ 我特别要为伍家朗打气， 嗯， 即系打羽毛球嗰一位。 系， 就佢有提过话，可能系一个悲剧嘅人物啦。 嗯， 佢冇讲到系自己嘅，佢话有一啲人可能系咁、 嗯。 我希望佢重拾自己个心情啦，好好为咗未来。的所有公开赛继续努力，我们大家都一定会继续支持你的、 嗯、 你应该会来紧会有更好的成绩的， 是的， you deserve the best， 即是我们香港人都应该是支持运动员在运动方面不断做好他， 都互相激励啦，见到啲运动员咁努力有咁好嘅成绩，咁我哋大家都努力啦，希望可以走出无论係疫情定係经济嘅阴霾啦。 嗯，咁、嗯、最好啊，就係因为运动可以凝聚到我哋人类 啊 嘛， 合力啊嘛，大家都係香港人。 梗係啦，齐心就事成啊！多谢你嘅点唱啊，咁啊想点唱咩歌啊你？ 红日啦，我好鍾意呢只歌㗎。 好啊， 鍾意李克勤。 就搵嚟俾你啦，多谢阿仪。 多谢咁多位。 好，拜拜。 Bye。 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Roland 林志熙， 乜嘢事啊？中国 呢个星期十八廿二听紧你，请咗边位做嘉宾啊？ 佢把声好听过我哋好多， 厉害 啊！做话剧多过我同你， 咁劲， 提携过好多后辈 前辈， 见到佢要叫声阿哥， 就系佢， 狼哥魏炳龙。 呢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喂，早晨早晨早晨啊，小白，早晨 Kitty， 系三十一有咩睇咧？ 嗱，今晚咧，大家要增加啲艺术气质啦，去到呢一个咧，今晚嘅七点答二咧，就好想艺术啦，即系你听落一啲文创新史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吓，咁我哋咧就系、是、好多时咧，我哋都发觉咧啊。原来呢有好多艺术家呢搵到创作空间呢往往创出咗啲呢係文创空间出嚟 嘅。 然之后就引到啲中产啊地产啊咁引咗中产嚟嘅时候咁地产都会嚟埋㗎嘛。咁将个地区新市化啦。我諗呢喺呢一个深水埗一带呢都好多新市化嘅地方出现。即係你冇諗过以前一啲呢就係、是普普通通好多大众化食肆嘅地方呢、就有晒啲咖啡啊或者食下啲中东嘢啊。日本嘢啊，咁样好多唔同地方啊， 唔同晒啊，而家嗰度 系啊，咁样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跟住去到呢一个咧，就系、是、七点答七医生与你咧，会继续讲下你个鼻啊，个鼻敏感啊。 哦，咁啊，第一样嘢咧就系、是， 冇错，鼻敏感咧，有时就真系避无可避。咁就要避咩咧？避下啲致敏源啦、啊，咁样系啦，咁样啦，咁啊。好多时咧，啲床铺咧，不过我谂呢个咧都会可能比较少啊。譬如你话洗床铺嘅时候咧，虽然你嗰个洗衣机咧就可以教六十度，但系你有几多个会教六十度嚟洗个洗衣机嗰啲衫啊？ 冇乜嘅咋？ 系咯吓，咁样。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啊，亦都会有中医咧，就系、是、介绍下啦，食疗啦，同埋茶药啊，仲有按压穴位嘅方法啊，睇下可唔可以咧舒缓症状嘅。 按压穴位我有兴趣啊。 系啊，咁样咯，系啦。咁而咧今晚咧八点钟你会大师对谈啊。咁咧就系、是、牧师同埋大师咧，同埋法师咧就会讲。一个对立嘅，好似对立，但系好多时咧，佢两个就腾楞呱呱楞腾嘅现象，就系、是、灾难同幸福啊。硬、系当你好幸福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有灾难发生，但系灾难之后咧，又会重塑你嘅幸福嘅、哦。究竟系点样咧？今晚就可以听听啦。咁去到咧九点半啊。啊，两位有冇打个 bowling？ bowling 有啊，咁啊有啦， 系啦。今晚咧就没有不可能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快乐保龄啊，究竟咧肢体伤残嘅运动员咧喺呢个保龄球场上边咧点样大发神威咧？啊，佢哋嘅练习咧啊，同一啲健全人士咧有咩分别咧？今晚啊九点半就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Kason， 拜拜。

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信得边个呢？早两日有个朋友找我吃晚饭，你知道最近的环境的啦，我仍然是处于最好是吃外卖的心态里面，因为不用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嘛，自己在家吃外卖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突然有人约我出街，简直心如鹿撞，即刻答应了。然后我们找了一间从来没去过的餐厅，当然啦，不用吃外卖当然是吃不同的东西，我哋拣选咗一间细细嘅餐厅，地方虽然细，但系口碑非常好。入去坐低之后，睇下有啲乜嘢好食先。呢间餐厅系冇餐牌嘅，佢哋会将所有嘅菜式写晒喺墙上边，一目了然。基本上成幅墙都系写满晒唔同类型嘅菜式，花多眼乱，究竟应该拣边一种呢？墙上边差唔多写咗六七十款菜式，正当犹豫之际，望一望每款菜式上边都有一行字喺度。喺我右手边嘅呢几款菜式上边写住嘅叫做老板推荐，一听个名字就知啦，老板推荐咯，老板都话好食，如果唔系佢点会介绍俾你？因为如果唔好食，作为老板介绍俾你，你食完之后真系唔会再翻转头噶嘛。正当我想在这几款老板推荐的菜式里面选择的时候，我朋友叫我望望左手边，回头望过去，那几款菜式上面写着的叫做本店推荐。本店推荐从字面的意思，即是说这间店铺推荐你吃这几款菜式，如果不是好东西，他怎会用整间店铺的名声来推荐给你呢？佢唔惊你食过之后唔鍾意，以后唔再返嚟嘅咩？喺我右手边嘅系老板推荐，左手边嘅系本店推荐，我应该信个老板还是信间铺头呢？我仲喺度諗緊有乜嘢分别嘅时候，望埋前面呢几款菜式写住广受好评。既然广受好评，点解老板唔推荐，铺头又唔讲呢？望埋后边，原来叫做热销菜式，即系好多人叫最好卖嘅意思。但系竟然最好卖嘅老板唔同你讲，铺头唔话你知，亦都得唔到大众好评。仲未完，个落头写住嘅系大人气，大人气即系好多人谈论啦。厨房门口写住嘅系稀少，如果唔好食或者唔系珍贵，点会稀少？最后一种叫做精选，叫得精选仲唔系最好？隐藏喺咁多种里边，仲有几款系写住最美味同埋大美味，我已经分唔到究竟最美味美味啲啊，还是大美味系美味啲？咁多款式唔同推介，我应该信边样先？信老板？信铺头？信其他人讲？信销售情况？就是这样，我和我朋友你眼望我眼，几分钟我们没出声。到底不出声是因为我们拣选着吃哪款菜式，还是是拣选着究竟哪个形容词最值得相信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个男人走来跟我们说，我是这里老板，这几款是新鲜运到，对不对？神仙运到，我应唔应该信你呢？老板，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重读着你的告别信，已压如暗涌。虽不信写的话，竟可以这么重，但再哭亦无用。谁又当这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想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但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摆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跌而尽，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宁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想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但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摆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跌而尽，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宁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宁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咧想讲一个早餐神器，睇下小宝屋企有冇先。 咩嚟噶？ 就系嗰啲飞碟机啊，三文治机嗰啲啊。 有啦， 有啊，几耐冇用过啊？ 我有两只嘅，一只咧应该仲喺我阿妈嗰度嘅，咁就系之前讲过嗰啲飞碟神器，就系一个好个样有啲似烧烤叉，两支烧烤叉夹埋一齐咁样噶，好长嘅，跟住喺个啄嗰度就有个飞碟咁嘅样嘅，咁啊夹面包入去啦。跟住另外一个咧。头先讲嗰个咧系用火烧嘅， 系 啦，即系最传统， 即系人哋好似烧鸡蛋仔咁样， 冇错啦， 两碌棍喺度， 系啦，烧鸡蛋仔嗰啲两碌棍咁样，咁啊，跟住另外一个一款咧就系、是、新啲嘅，咁、啊插电。咁啊，两个面包摆啲馅咁夹落去，跟住揿掣，佢自己弹出嚟。 系我自己屋企咧，就系你嘅第二款。我谂通常啲人都系用呢一只噶啦。 系啦， 总之诶，摆两个面包落去夹住中间，有咩馅都得啦，即系芝士啊、火腿呢啲咧就零失败噶啦，就一定会做到嗰个流心嘅感觉嘅。 夹块汉堡排喺度，其实都好好霹雳噶。 可以喂，其实你有冇试过夹啲好劲嘅嘢咧？ 我今日就係想講，我見到有人咧用呢一個嘅飛碟機咧，其實唔係淨係整早餐啊。試過咧，我見到即係網上面一啲教學嘅片段咧，第一就係可以唔用麵包，用飯，就將佢兩邊咧夾埋一齊咧，就做咗一個好似少少窿窿地底嘅飯團咁樣。 如果呢個佢去用我頭先講嗰個火燒嗰個 UFO 嘅飛碟嗰只咧， 仲正， 可能仲正喎。 好似煲仔飯飯焦嗰啲味， 先落一層簡單嘅油喺嗰度，跟住再將個飯夾住佢，然後大火。大火之後咧就文火，咁啊、哦、可能真係啲飯焦好香喎。 係啊，咁譬如你話頭先嗰個第二種嗰種飛碟機咧，係啦，你就鋪一陣飯喺度啦，咁、中間你可以加隻嗰啲熟咗嘅雞蛋，即係嗰啲或者滷蛋啦、即係呢個台式風味。如果唔係咧，你可以好似日式咁樣咧，燒咗即係煎咗個三文魚咧擺中間，跟住再鋪陣飯咧夾埋佢咧，就會變咗一個好似飯團。嘅東西啦，係啦，咁你當然啲餡又可以加呢個紫菜啊、肉鬆啊嗰啲都得啦。咁好啦，如果唔用飯，仲可以加啲咩咧？我又見到有啲人咧係直頭將一啲日式嘅炒面咧擺落去呢一個機嗰度，跟住你譬如加少少海鮮啊，有啲蝦咁樣咧，又將佢夾埋一齊，咁就變咗一個咧少少脆面嘅面團。 海鮮 脆 炒 面 餅， 係啦係啦，有少少 有少少啲廣東面嗰只 糖醋面嗰只，係 啦 係 啦， 即係炸炸地個面咁樣咧， 係 啦。咁原來其實咧呢一個嘅早餐神器咧，都可以做好多唔同嘅款式出嚟。 好嘢喎呢個，係啊，揾翻嗰啲早餐神器出嚟。如果有火，因為我屋企電磁爐啊，電磁爐用唔到嗰、那個，即係去翻我阿媽嗰邊咧、就借佢個火嚟燒啊燒啊燒，燒啲包或者燒飯，仲可以燒埋面。 係啦。好多用途，千祈唔好將佢變咗做一嚿風水嘢，等住喺屋企唔用。其實有好多用途都可以用到佢嘅。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今日呢個享樂時代咧，咁啊係因為一件事睇到個報章。然後咧就啟發咗我嘅，咁係咩嚟嘅咧？咁就係講到咧，有一位嘅女士咧，外國好似比利時人嚟嘅，咁佢咧就係啦，比利時嘅，咁佢咧就係一位女士啦，咁佢亦都有參加過呢一個嘅啱啱過去咗嘅奧運會咁樣，獲得咗呢個東京奧運嘅參賽資格。佢係咩比賽咧？就係呢一個跑步馬拉松嘅比賽。咁佢時間咧？唔係特別標青嘅，即係唔係特別好啫，兩個鐘頭38分鐘。咁啊喺比利時歷代嚟講啦，咁佢以第四嘅成績咧就完成咗，其實都非常之出色噶啦。好啦，個重點點解由佢嗰度啟發咗我咧？嗱、佢整個嘅東澳個馬拉松咧，佢係跑第28嘅。咁啊，我對我嚟講都個當然相當威水啦。 好勁，其實入到咧參賽都已經好勁噶啦。 係啦，個問題就係佢只係用咗3年幾嘅時間。去到訓練自己，我唔可以用訓練兩個字，而去鍛鍊自己，咁就已經有咁嘅成績。 喂，呢啲真係天分嚟嘅。 呢個真係天分。 之前咧射槍嗰個咧，咪話佢本身係護士嚟嘅， 係啊， 跟住佢都係 part time， 即係放咗工之後去練，又係練咗幾年之後就攞咗個牌咯。 係有 talent 噶。咁佢咧，仲要呢一位嘅選手咧，佢當初點解會走去跑步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有一種就是、一嚟想 keep fit 啦，二嚟每一次跑嘅距離就越嚟越長嘅時候咧，係因為一句説話。令到佢可以繼續跑，就係話我唔要跑得太慢，唔想包尾。即係佢唔想包尾嘅心態，就 push 到佢咧，就越跑就越快，咁啊跑埋入去呢一個嘅奧運會嗰度。嗱，而家距離呢個巴黎奧運仲有3年。其實如果各位聽眾比呢一位女士咧係更加有天分，我覺得而家就已經可以起步。而家起步咧，開始跑下跑下，抱咗個心態就嗱，佢就唔要輸啦。我都諗緊咧，我應該抱住一個咩心態去練習跑，因為咧我都好中意跑步嘅。不過其實咧，同一時間我亦都好討厭跑步。點解咁講？跑步好悶啊！我每逢跑步嘅時候咧，我個腦就好容易游雲游咗，唔知去邊度嘅。跟住個人咧就變得好唔集中精神。要集中精神跑步對我嚟講咧係一件好困難的。 但咁你又跑山嘅，係 咯？ 有咩分別咧？ 跑山同跑步相當之大分別啦。如果跑步嘅话咧，就石屎路啦，一路跑一跑嘅时候就一路望住真系好普通嘅风景，咁或者有啲靓啲有海景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就会觉得都系个感觉喺石屎路冇乜特别，你好远已经见到条路咁，你继续跑咁样，个感觉咧好似好闷，闷就开始乱谂嘢。但如果你喺山上边咧。做咩啫？ 男人就系咁啦，一闷咧就乱 谂嘢，又唔知谂咗去边啦。 游咗唔知边度。 你又唔好咁样，小白唔代表全世界男人嘅，系小白系咁先，系咁嘅啫。 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喺山上面嘅活动咧，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唔集中精神咧，我就会跌亲噶咯，我咧就容易咧受伤啦。咁就系因为呢一个嘅概念，令到我觉得咧跑山咧，你系好需要高度集中精神，而嗰个高度集中精神咧，就可以令到我可能个脑袋另外一边咧就完全放松。 嗯， 系啦。咁所以我咧就中意即系山系嘅活动多啲嘅。咁但系我就见到呢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咧，呢位比利时嘅女选手咧，啊佢竟然间咧系可以揾到一个方法。是令到自己三年几的时间就可以跑到入去这个奥运的场地呢、我觉得对所有香港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值得鼓舞的一个消息、就是看看大家都找一个理由给自己，特别是那些跑手。 你是不是要中哥皱晒眉啊？ 是啊， 点解啫？ 唔系，佢第一句咧就是说他不想包尾， 佢唔想包尾咯，系啊， 唔想输， 系啊。 但是我而家的心态是我又不想赢。即是我又不想输，但我不想赢，那我应该跑第几呢？ 那你咪不要想着赢，但你要想着不要输。 你可以跑到去冠军那个的后面，跟住跟着他，点都不要过他。 即是我跑到明明是很快的，跟着我到冲线的时候我停步，叹杯咖啡先。 为什么你不想赢啊？ 为什 么你不想赢啊？ 为什么要赢呢？ 看破了啊，你明白吗？他看破了 啊。不是啊，那如果我是值得赢的，就赢了他咯。 为什么要赢啊？就是赢了之后就怎么呢？ 赢了之后就 keep 住咯。 不是，几快啊，我现在讲的是不是？即是直接看破世情，我就来可以。去嗰啲咩竹林裏邊咧，匿埋做。 你都係揾藉口唔跑步啫，講咁多。 但係咁，鍾哥，如果可以好似即係今次奧運會嘅跑道一樣，你一路跑嘅時候，附近全部都係啲玩具啊，例如有個好靚嘅 shot 就係影到個獨角獸嘛，即係嗰個機械人獨角獸嘅。哦，咁又可能唔同喎，鍾哥。 嗱呢度咧，我再呼籲一下所有外國嘅媒體，嗰、那個係高達。不是变形金刚啊， 两样嘢嚟嘅。 Gundam, not Transformer、okay? 希望他们明白、 啊。是啦，那会不会吸引到你先？即是每一个人总有一个办法是可以令到自己跑步的时候，因为跑步是健康运动啦，可以集中精神的。我都很努力找一个方法令到我跑步的时候可以很集中精神。 我觉得呢，鍾哥只有一个方法会引到他跑的，就是那个金牌呢就不是普通的金牌来的、是印了机械人的金牌呢，他就应该会有兴趣了。 不用不用，你比返我说我很喜欢吃玻璃那些金币那些朱古力。 就 对 了， 你比我那些我不有点。 沿路呢那些补给全部都是朱古力啊，那些蛋糕啊，那些他就 OK 了。 其实有很多马拉松啱鍾哥嚟，因为有多马拉松其实一路跑一路有美食噶嘛，鲍鱼啊、龙虾啊、沙爹啊。 如果有 都系你甩底嗰次个街马咯。 啊，你系要讲翻嗰次甩底？ 好彩 我哋 好彩有嗰啲补给站咋，如果唔系啊，我真系不敌孤独啊。 我哋搵个马拉松再跑过， 我嚟衰嘅事 唔得啊！ 我都忍住咗， 佢真系要搵个马拉松同佢再跑多次先得。 佢而家好似每逢隔一个礼拜左右，佢又睇一次咗。 唔系啊，因为每逢一个礼拜你又讲跑步啦。 小心啊！ 我想淡忘呢件事，点不知你又喺我沉淀咗回忆之中勾翻起。 女人好记心噶， 体会到，体会到。 系啦，我想话，如果真系有嗰啲咩？我又真系啱啱想讲，即系系咁食嘢嗰啲马拉松咧，我去报名，但系我真系唔使赢，食咯， 得噶得噶，即系起码佢令到你可以，譬如五公里嘅路，咁你一路行就一路食，咁都系叫做运动咗嘛。 佢呢个目标其实 O K 嘅，嗱五公里嘅时候只要六公里有蛋糕，六公里嘅时候只要七公里有啫喱，佢喺度跑咯。 喂，去到十公里仲有个跟抌嘅金牌， 唔使啦，我喺头嗰0.5公里嗰度得。 佢应该跟住就折返嘅，去到三公里嘅时候，我都饱啦。 跟住佢应该就算几想得到金牌，佢都会倾，不如个 M C 执我做，但你要送个金牌俾我。 咁大家揾翻一个能够 motivate 你自己嘅诱因，去到做下运动啦。 像我本分。 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